花炮竹，以及邻近各邦焚烧农作物收割之后剩低的禾秆草，浓烟进入首都，构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当局已经暂停新德里的建筑工程。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17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21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3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4.4，升2.8；盈富基金27.6，升3毫；友邦保险81.15，升1.65；融创中国38.65，升1.55；中国平安93元，升1.25；石药集团20.6，升7.8；建设银行6.44，升8仙；中手游3.89，升4.1；美团点评94.9，升1.1；汇丰控股59.95，升3.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10.141，瑞士法郎7.946，澳元5.42，加元5.965，新西兰元5.058，欧元8.7533。每百日元对港元7.2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29。港金现价报14,1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83美元，卖出1,513.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ann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系有啲挤塞啊，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系好塞啊，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交通正常，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路面方面，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海丽村这一段都仲是慢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回去荔枝角收押所。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止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2017年起，为配合国际标准，财务机构可能向客户索取资料，辨识他哋会唔会因境外居民身份而喺当地有缴税责任。财务机构必须按税务条例要求，收集超过70个指定地区嘅账户资料交俾税务局，以便同当地交换。请公众配合安排，并小心处理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向有关财务机构查询。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包麦长青。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Hi，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 Hello，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 Hello， 我是 Jackson 黄嘉怡。 大家好，我是杨怡啊。 大家好，我是罗仲谦。 我是 Madam Low 卢婉欣。 Hi， 我是迪龙。 大家好，我是关心妍。 Hello， 我是谢依健。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仁。 大家好，我是黄祖蓝。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赵碧、 罗敏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记得听啊！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田，早晨，阿猴仔，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星期一啦吓，不过咧，我想话而家呢个日子咧，真系好惨啊， 咩啊？ 你完全唔觉得而家系十一月四号嘅日子？ 哦，点解咧？ 因为十一月嘅时候，你应该着紧起码都有件褛啊， 都唔一定噶啦。而家香港个圣诞着短袖衫都试过， 唔系真系咧， 天气不似预期啊。 个早两日咧，直情系阳光普照到咧，你望住话唔系嘛？十月过咗十一月噶咯，今日而家气温几多啊？ 25度， 相对湿度52%，而红色 火灾 系啊，即系真嘅，凉咗两三度啦，已经。 冬天可能吞迟咗，而家可能就系即系秋啦吓。虽然中秋过咗， 系啊， 嗰、 啊 那个凉风其实大风嘅，而家都。 但系嗰个热都仍然系好犀利啊！ 哦，系啊，咁但系另外一边去谂啦，起码个天气咧就系舒服嘅， 系有翻个秋天俾你。 系啦，就算你晏昼去到28、29度嗰啲咧，咁啊，因为蓝天白云啊，又有太阳。都开心，不过好似话咧，到今个星期尾嘅时候咧，立冬啊，系咪好似已经咁跟住咧，但系同时间咧就话咧系会去到差唔多20度咁嘅。 哦，都低翻啲， 终于都低翻啲啦，起码都嚟翻个20度啦。 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可以去到咩6度啊、7度啊嗰啲咁样咧。而家咧即系最冻咧，你去到有12度，应该都好冻好冻。 唔好再攞我哋三个嘅童年啦，我哋攞埋阿鱼嘅童年，我分分钟可能都冇冬天咁滞啦，真系。 系可能系。 系啊， 你都应该经历过短袖衫嘅圣诞节。 系啊，所以咧，我之前去咗大阪咧，哇，我发觉系难得地咧，又应咗节啦，因为嗰度咧即系啲气候正常翻咧，真系我会着接近要着羽绒咁滞咧，你起码觉得哇，有啲寒风。即系吹咗翻嚟，嗱，不过咧， 你唔系怕冻嘅咩？你咁怕冻，做咩咁想冻嘅？你又， 但我亦都唔想喺十一月嘅时候日头残残啊嘛，哦、我真系查太阳又咁滞。 其实十一月而家香港系大概呢几年都系咁样嘅， 系啊， 都 习惯 咗。 再 冻 啲系12、1月。 所以一啲唔正常嘅嘢，我哋已经习惯到变咗正常啦。 喂，太多喎，你讲几样先？ 冇啊，天气咯， 系、 咯，我就讲天气啫嘛。所以我就话而家即系日头白白咧，即系都系咁热嘅。但系咧，我讲开话。我喺日本翻嚟咧，你知唔知有即系一种咁啱得咁巧咧？嗰啲叫做集体延后生病啊！你信唔信有呢啲嘢？ 即系隔咗几日之后延迟咗嗰个， 仲要系集体 喎。哦， 嗱、 啊， 我翻到嚟咧， 系啊，我就话你 呢个衰人，呢、這个衰人仲咒我啊嘛。 其实我已经讲你真系冇 咒你啊， 有啊，你仲话啊你好嘢，你临完病，临完雨都唔病喎。 呢个赞嚟噶， 呢个咪就系人哋嗰啲过头说话咯。 你知佢就病咯，知佢又唔讲得，但你又唔可以怪人噶、哦，你病唔使有人咒你，你都会病噶。 咁我仲系 真系真系好认真咁讲， 怪你吓。 去到礼拜五咧，我都仲正正常常噶。我哋做完节目啦、我就算过去拍完头条都冇嘢噶。咁跟住咧，我抽完工之后咧，就约人去倾嘢咧，喺商场度饮完杯果汁 哦。 跟住真係斜到 咧，尖凍咯開始。 飲完杯果汁，突然間發覺點解吞口水痛嘅？ 哦， 所有有生病嘅朋友都知道個經過，原來喎吞口水痛， 笑頭， 笑頭嚟嘅，跟住好驚啦，馬上咧就中和咗飲杯熱飲啦咁樣。但係咧已經發覺唔對路啦，嗰晚尖寒尖凍啦，即係一個正常嘅發燒感冒嘅嘢出曬嚟啦。我應該都話有冇搞錯？點解會咁嘅咧？我都翻咗嚟三日啦，係嘛？係兩日。礼拜四翻嚟噶嘛，翻嚟两日，好地地啊，我又保暖得好好啊，又热啊，冇事喎。 嗯， 咁跟住我就唯有同老婆讲话我病咗，跟住我老婆话系咪你？ 跟住你老婆就话，唉、哎，有病啫嘛，有乜所谓啫、啊？我都玩啦咁样。 佢话你 系 咪？ 唔系你几时冇病？你话俾我听。 系啦、啊， 跟住不可思嘅事就发生啦。 咩咧？ 咁我头先嗰个症状叫做集体然后生病， 系啊， 只你一个， 冇错。 即系你 friend 都系咁啊？ 另外有两个一齐去今集跑马拉松嘅 friend， 因为嗰日我哋经历咗呢个黄色暴雨咁滞嘅 马拉松事件， 马拉松啊嘛，跟住佢同我讲话，喂喂，原来咧阿边个边个咧，佢有病啊，佢话仲要病快期同你一样啊。 哦， 礼拜五先尖寒尖冻，礼拜六病出嚟，一个女就系咁样，另一个男都咁样，我话唔系嘛。呢部唔好得劲啊！即系咧，人哋话三个以上叫食物集体中毒噶嘛，跟住我咦，我啲集体病毒感染、啊，一齐延后咗两日翻嚟病、啊，我真系有啊！ 咁你一定要汇报翻你之前去咗旅行、啊，通呢个机制嚟噶嘛？ 但系用另外一方面去谂，其实就算你哋有三个人啊，系咪？ 三个起码 一齐 有 呢、這个，又唔系啲咩咁特别嘅事、啊。嗱，你谂下啦， 隔两日、啊啊， 简单嚟讲，你哋全部都淋过雨，你哋全部都做咗大量嘅运动，尤其是你，你都冇做好准备就去跑咗一个半马嘅话，咁翻嚟病好合理啊！ 但系你唔系即日病嘅、啊，我喺日本都几日、 啊，因为你个身体你仲有好多亢奋啊，各样嘅嘢，你跑，你做完一个运动， 心 情又 high。你谂下，你头先你睇到嗰啲相嘅人哋影咗你，而今次影得靓靓仔仔咁样，系咪？你自己都开心啦、 啊。哎呀，讲呢样。 所以譬如我哋嗰阵时做 show 咧，我哋成日话噶，不如就算唔系做 show 啊，你有一个大嘅 project， 你嗰阵时你系唔会病嘅、嗯。你就算几攰，瞓得两个钟，日日挨住，把声又拆啊，各样嘢都仲顶到嘅。一完咗个 show。boom boom boom， 所有嘅疾病咧就会，因为系之前虚耗咗，咁所以而家两日后系好合理噶。 系噶，好邪，我真系觉得。 阿总都试过咁样经历噶。 其实好多人都会噶，即系你做完咗一个大 project， 你譬如结婚啊嗰啲人哋搞结婚嗰啲咧，我哋之前死都知道啦，我皮肤一定要靓啊， 唔好病啊。 你 keep 住同自己讲咧，真系冇事噶。但一完咗之后咧 ，from 个人远一远，放一放松咧，啲病菌就更加容易入侵咯。咁啊，两日之后蒲头咁咪啱咗。 所以我唔去做剧烈运动，所以我少。 唔好真系攞呢个人嚟做藉口啦，唔该。 意思你结完婚就咁样，哦，即系你都觉得呢个唔系啲不可思议。 我觉得唔系嘅，同埋你哋三个一齐病，因为你哋嗰个生活习惯喺嗰几日好似啊，食嘅嘢又一样啦。 体质唔同嘅， 你谂下你都讲啦，你成世仔你未试过喺咁短时间饮咁多啤酒， 但佢哋 咁你 个 身 体 已经咁废咯，系咪先？隔两日病有乜咁出奇啊？ 佢咪啱啱攻击咗我一下？ 系啊系啊， 咦？边 一句先？好似唔止一句攻击过我， 又似你 咁 废， 系咪啊？ 有冇人？ 我想问嗰个女仔咧，系咪即系话？原先冇谂住跑，即系跑嗰个， 冇错冇错， 佢咪又系一样咯， 未做好准备系咪？ 但我另外嗰个男仔，佢系嗰个咧超级健壮，三个钟头几跑完嗰啲嚟嘅， 咪几健壮啊！淋完雨都唔掂当啦。 但系点解都系咁斜嗱？即系所以我百思不得其解。 喂喂你 隔咗成两日一齐病，我几惊啊！ 即系都你都话有好多香港人噶嘛？ 系啊，我即刻问翻其他人咧，跟住有另外一个就话：大家嚟试猜过你啊！佢话我冇事啊咁样，不过佢话佢当日已经病咗啦，有啲就 哦，已经即系早过你哋啫。 有啲就话当日。 其实淋完雨真系，哎呀，嗰、那个一冻一热，你上个暖车嗰度， 上个暖车。咁我经历咁样解释完之后，好似都有解得通喎，嗬、 哦。咁而家 OK 啦， 大战过后少少啦 ，OK 啦。 你睇 医 生嘛，你唔可以。又食成 药，唔系啊，其实少少病又唔一定要真系即刻 睇医 生嘅，最紧要多啲休息，补充翻你身体失去咗嘅水分啊，嗰样嘢就会 OK 嘅。 系啊，琴日就都叫做休息咗啦，系啊，带咗个仔就同佢提早庆祝个生日，我希望 咧，系 啦，我希望可唔可以用嗰啲叫做咩啊， 即系 冲喜啊，系啊，搭一搭人哋膊头当冲一冲喜咧，阿仔啊，希望你嘅生日嘅喜庆咧，冲一冲喜下， 可以医好你阿爸， 系啦，医好阿爸唔好病。 咁你个仔日日都要生日，你要生360几个仔啊？ 唔系啊，我谂住佢再伟大啲啊，为成个香港冲喜下先啦。 要啊要啊，真系要啊呢个。 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轻轻升一度啦，51%啊！提一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唔知你有冇好似我咁样跑完步之后集体延迟生病呢？已睡至下昼，有半说今晚会结伴来。 我没有，心情为何难开口？这夜看有半块落透，我在这刻心里有泪流。哦哦，还是要假装张开笑口，喝尽这杯酒，烛光已被我吹走。许一个愿，如果可真给我拥有，已完全足够。走，我在这生辰后，似未曾心碎，在我的心里，仍然是稀罕你回头。我渡过生辰后，到未来几岁，若你不回来，无论我这刻多醉，和我心多碎，空等这伴侣。唱唱罢这曲，仿似再无愁，再合照等待客人们分手。再倦透，始尽兴未够，决定再饮，决定再逗留。哦哦，仍旧有假装张开笑口，喝尽这杯酒，烛光里未见伤口。许一个愿，如果可真给我拥有，已完全足够。走，我在这生辰后，似未曾心碎，在我的心里，仍然是稀罕你回头。我渡过生辰后，到未来几岁，若你肯回来，无论那一天几岁。哦，走，我在这生辰后，似未曾心碎，在我的心里，仍然白等等你回头。渡过生辰后，到未来几岁，若你不回来，无论我这刻多醉，和我心多碎，空等这伴侣。 孙耀威嘅生日愿望吓，嗱而家咧就话呢个天气咧，你当系秋高气爽又好咩都好咧，咁啊好适合去咩咧？就系好适合去郊游。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习惯咧吓？ 冇时间啊，我中意噶， 系啊。我觉得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就成日有呢个名词嘅秋季大旅行， 跟住啲学生 系啊系啊，就会安排旅游车啊，送大家去噶啦。好啦，咁请问当你要进行一个秋季大旅行要郊游嘅时候，有啲咩要准备嘅咧？ 嘢食， 嘢食。 同埋之前要諗，如果唔係著校服嘅話呢、啊、我讀書嗰陣時我係要諗定著咩衫嘅。你好重點嘅呢一樣嘢。 唔係喎， 我秋季大旅行 好快諗呢啲嘢。 中學嗰陣時已經係㗎啦， 一年 一代可以著便服㗎。 我都有，我都記得。 好緊要㗎嗰套衫。 記得好似係 間間學校可能唔同嘅。 我係只係著牛仔褲同埋上身要著 PE 衫囉。应系即系有 唔系你 嗰个 年代同我哋又唔同嘅， 系 咯，你嗰个仲比较严格啲。 我哋可以着便服嘅，但系讲到明好似咧女仔有一啲嘅规 定 嘅， 唔准性感嘅， 唔可以背心咯，好似有即系有一啲嘅规定。 唔会讲得咁仔细嘅嘛？咁 哦，我又同你唔系同一个年代啦，咁 系咯，讲得咁仔细噶，已经唔准要着背心 啦。系啦，即系佢有讲过唔准着背心。有阵时嗰阵时兴嗰啲咩穿窿牛仔裤啊嗰啲咧，即系讲到明呢啲系禁止嘅，因为觉得咧即系都应该系要 整整齊齊咁樣嘅感 覺。佢哋有個字眼嘅學校會寫住樸素， 嗰啲 OK 嘅。嗱，我就記得 明白啦，唔可以咁鮮豔啊，唔可以咁好誒，即係花里花碌啊嗰啲咁樣嘅。 係啊，我記得有兩次嘅呢啲秋季大旅行咧，印象都好深嘅。有一次應該係咧，可能係講緊中二、中三嘅時候咧。咁啊誒嗱，好得意喎！當大家都去旅行嘅時候咧，咁你要準備食物噶嘛？ 係。 咁我你通常人哋帶好似唔知就燒烤。 啊，有噶有噶， 烧烤啦，一系就带餐盒啦，定系嗰啲嘢噶嘛。 我谂到你应该当下只有系搞错咗人哋嗰个叫郊游啦。 嗰阵时系点样咧？因为我哋参加咗呢个海童军啊嘛，咁咧就有一班朋友咧，佢哋就话嗱，好有型嘅，即系嗱，老老实实都系谂住喂嘅啫嘛。嗰阵时咧，你无论做咩活动咧，谂住诶会唔会有女仔可以望下咧，诸如此类。咁跟住咧就有一个带头啦，我哋都系童军噶嘛，佢哋就话喂，不如咁啊，将我哋咧喺童军里边学翻嚟嗰套咧。摆落去秋季大旅行到应用，跟住我哋即系点啊？ 自己透露嗰啲啊？ 唔系透露，自己带 gas 炉，自己带嗰啲煲煲餐餐，系啦。然后咧 就唔好同人哋一般，哎，佢人哋做我哋做，我哋做啲特别嘅， 系啦，一定会好型嘅。譬如话煲肠仔啊，煮嘢食啊，即系诸如此类咁样。结果原来系错到不堪嘅。 你提议噶？ 唔系嗰个人提议，但我哋又 buy， 我哋作为中二中三，觉得咦，好似应该好型，即系当系一个童军咁样咧，带晒啲架餐去咧。结果我好有印象噶，喺成个秋季大旅行嘅活动里边咧， 系为咗试你哋冇嘢食嘅， 唯独得我哋几个男仔咧傻下傻下咧，好有型咁样咧摆个炉出去啦，啲女仔行过嚟笑嘅，唔知点解， 系 觉得我哋透个炉啦，唔系透，攞 gas 炉啦，攞嘢喺度煲啦，跟住攞啲肠喺度啦，佢哋好似觉得系好奇形怪状嘅，因为周围所有人咧，我冇记错，一系就餐盒，一系就烧嘢食， 系啊， 全部都系都好正常啦嘅嘢。我哋几个男仔就喺度，我一停喺度煮，不停我同嗰啲我话。点解冇女仔过嚟我哋攞肠仔食嘅？ 不似预期啫，因为人哋都烧紧，更香过你哋咯。 系啊，冇啊，真系。 其实我都系睇个样嘅呢一啲， 即系嗱，隔篱 嗰个烧嗰个劲啲嘅话，咁系咪？ 如果系啊，六 B 班嘅篮球组队长啊，佢做嘅，可能就大受欢迎。有冇肠仔食啊？ 但系我觉得啊，我哋系生不逢时啫。 点解咧？ 如果系生在今时今日啊，喺呢个。环保意识越嚟越高涨嘅今天啊， 哦、 我哋仲唔系环保小天使？我哋仲唔得到成班嘅垂青我哋？ 你哋都系用紧 gas 噶喎？ 我哋唔会带咁多嗰啲咩垃圾胶袋嗰啲嘢嘛，因为你自己烹调。自己食，你唔會好似人哋嗰啲咧買嗰啲預製組件嗰啲咩食物啊嘛？因為今日咧，佢有個環保團體咧，佢就話： 你條腸仔唔使去攞嘢包住嘅。 你去街市買一兜，同你去嗰度咧不停買嗰啲塑膠包裝嘅，爭好遠嘅喎。 係嗱， 我哋又有嗰啲丸仔啊，嗰啲咧咩牛丸、麥魚丸嗰啲咧，因為佢話咧有個環團咧，佢就話：喂，原來而家咧即係踏入呢個郊遊季節咧，係啦，佢就其實佢都係想統計一下。究竟郊游会制造几多垃圾？ 哦，其实都多的。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话多噶。佢话咧，每人咧每次咧都会制造咧，即系一两件垃圾啦。而且以咩最多咧？就系、是、以纸巾啦、食物包装啦，同埋胶袋咧，位列头三位嘅。咁嗰啲樽装水咧，亦都系即系非常之咁常见啦。咁所以佢就话，而家去到郊游嘅时候咧，嗰啲垃圾。是佔得最多的，同埋佢話咧，有啲市民咧，甚至乎佢話咁啦，如果你可以拎走個垃圾桶咧，我而家都接受啊。咪之前咪有討論過咧， 係啊，唔止討論啊，佢哋有做到㗎， 係啊，咁所以佢哋話支持啊嘛，佢話如果咧嗰度冇垃圾。桶咧係好事嚟嘅，佢話咧會有助我哋咧減低啲垃圾啊，產生啊咁樣。 不過講真啦，呢一陣子咧，即係講緊呢一陣子係講緊呢一兩年咧，其實大家咧嗰個環保意識咧真係強咗嘅。你去郊遊，你行山咩都好咧，你真係會見到其實山上面係少咗垃圾，又或者就算你去燒嘢食都好啦，你燒嘢食嘅話，你唔會你一定會製造咗一啲垃圾出嚟，但其實大家個手尾咧相對嚟講係好咗 好咗好多啦， 呢個要讚。 佢而家都話咧多咗被。访者咧，佢就话会自己执走张纸巾啦，会带埋个袋走啦，甚至乎有啲咧，亦都话咧，佢会自备樽装水嘅嗰个比率咧都多咗好多 噶，系 自己带水樽个樽嘅，咁就胶樽就用少咗。 系啊，同埋佢话咧，而家我已经好耐冇去过郊游啦，佢话多咗好多水机噶咯，系咪已经喺嗰度？ 多咗水机， 水机 都有，其实不嬲都有嘅，但系即系可能就系咁揿出嚟，跟住一个水柱射出嚟，跟住你个口 子，即系泳场嗰啲， 都多咗有。 多咗係可以你係倒落去你自己個大個字攜嗰個樽入邊度，就方便多啲。其實都真係好似多咗嘅。 嗱，因為我 多幾多就唔清楚啦。 係啊，你話頭先我講嗰種咧，即係同軍式嘅煲嘢食咧，其實如果你再做得徹底啲咧，你真係可以再環保啲。譬如咧，你去街市買完嗰啲丸之後咧、 洗乾淨，跟住擺喺個食物盒度， 攞食物盒帶去，咁你已經袋都慳埋嘅。 其實呢啲已經多咗好多人係咁做嘅，真嘅。 係 啊, 啊， 我覺得都 OK 嘅。 我即係就算而家唔好話去即係去郊外燒烤啦，即係就算喺平時去買去食肆買嘢咧、我都見到多咗啲公公婆婆嚇，佢哋即係可能喺屋企啦，即係唔即係容易啲啦。佢哋買兜腸粉，佢自己攞個兜落去㗎。 哦、 即 係係 啊，都唔會攞人哋嗰啲發泡膠盒咯，咁樣咯。 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㗎，即係你見到自己自攜呢個膠盒可以即係循環再用咧。其實某層面上面唔同年齡嘅界別都有嘅，譬如我而家一齊排緊戲咧，有啲啱啱畢業冇耐廿歲出頭嗰啲咧，原則上佢哋每一個都有膠盒啦，有一個膠杯啦，即係嗰啲可以壓縮變大啊，跟住佢哋要買杯珍珠奶茶嗰啲咧，全部都會自己帶備杯嘅。譬如就算佢有個膠袋啊，佢要再買幾粒燒賣啊魚蛋嗰啲咧，都係叫人哋入落個袋度。阿天又見到咧年紀。长啲嘅，佢哋个个都会咁做啦。 所以你话如果我哋咧迟啲气氛好翻啲咧，我哋搞秋季嘅郊游团，括弧环保，越少垃圾嗰个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批防暴警察凌晨在将军澳尚德村广明苑外围和民居的平台发射多轮催泪弹，其中一名科大学生怀疑躲避催泪弹的时候，由尚德村一个停车场的三楼堕下至二楼受伤，今早仍然在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科大校长史维朝早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学生，他和两个校方职员从楼梯步上病房。史维逗留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未有回应记者的提问。学校职员说校方稍后会发声明交代。受伤学生的多名家长的家人和朋友今朝早亦都有到医院探望伤者。一批示威者深夜在将军澳唐明街和唐俊街交界聚集堵路，警方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网上有人呼吁附近的中小学和幼稚园学生今日罢课，以免被催泪弹气味影响。记者今朝早在将军澳一带未有闻到催泪弹的残余气味，不少学生如常返学校上堂，部分的学生和家长戴上口罩。有小学生的家长认为警方昨晚在民居和学校附近施放多轮催泪弹是没有必要，他又说今朝早已经收到学校的通知，学校会大清洁，亦都不会安排学生到操场。另外，尚德村一个停车场凌晨的时候，有科大学生怀疑躲避催泪弹期间由三楼堕下至二楼受伤，今朝早所见停车场的地下仍然留有血迹、手套和口罩，停车场的出口有催泪弹壳未被清理。昨日多个地区发生冲突，医管局表示截至朝早七点半有17人送院，其中两人危殆，两人严重。17名伤者年龄介乎19至55岁，除了4人伤势较严重之外，其余伤者分别有8人情况稳定，1人未确定情况，4人已经出院。特首办表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将会在北京与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面。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估计，中央现阶段暂时不会撤换特首，但不排除管治班子或者行政会议成员会换人。他估计中央不会撤换太多人，担心引起外面的猜测，认为中央是会向压力屈服。又认为如果撤换两三个人不算多。刘少佳表示，中央有权免除官员的职务，不一定需要由特首提出，亦都不一定要特首同意。他又估计韩正现阶段和林郑月娥会面，相信中央很快会有新政策出台，以处理香港问题。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40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30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69点，升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6，升3蚊；盈富基金27.6，升3毫；友邦保险81.2，升1.7；中国平安93.3蚊，升1.25；融创中国38.7，升1.6；美团点评95.8，升2蚊；石药集团20.8，升9.8；建设银行6.44蚊，升8仙；中手游3.82蚊，系升3.4；汇丰控股59.95蚊，升3.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08.23，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2，加元1.314，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7.033，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17。港金现价报14,13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66美元，卖出1,51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港铁站对出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碧桃花园噶，就系、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港铁站嘅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荔枝角收押所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一段车多，龙尾九龙货仓噶。咁前少少近住丽港城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破镜，作曲李十一，作词王乐怡、李十一，主唱 Mira。 我记得作曲张家诚，作词张美贤，主唱吴若希。 我记得天空一片黑，没人爱，像瞬间捉不到岸。 Mountain 作曲 Fan Chan， 作词 Fan Chan Fisher Can， 主唱 Nowhere Boy。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而家就可以透过 Jupas 报名啦！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100万， 罗丹 200万， 毕加索 3000万， 成交。 艺术究竟有咩价值？电视节目午夜广场今晚哲学有偈倾，变身艺术有价讲，讲下艺术究竟系啲乜？艺术品又点样分高下？睇过就知，艺术其实一啲都唔离地。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勢是啊，原來會有延遲呢個病嘅，不過唔緊要啦。佢而家咧即係跑完步之後咧，個身體已經咧強壯咗一橛噶啦，所以今次咧應該咧好快會搞得掂啊，好快好快，所以你唔使擔心。仲要托你阿仔今日生日嘅紅福咧，你應該聽日就冇事啦。我希望佢係都係嗰句啦，係11月係佢哋生日週啊、生日月啊，所以都希望唔好病，最緊要身體健康。有隻曾志豪。 你而家先讲呢啲太迟啊！上个礼拜你唔系咁讲噶， 我上个礼拜系咁讲嘅。 你既然话你咁都冇病啊， 我赞你噶。 证明传统嘅嘢咧，一定要跟得好足噶。上个礼拜当阿田讲完嗰啲说话嘅时候，我应该即刻拿个木头系咁掂，系咁掂啊嘛 ，touch wood，touch wood 啊嘛，系咪？所以咧唔记得咗掂啦，唉，所以自己就倒霉啦。好啦，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呢排真系留意多咗好多咧，一啲外国生活上面咧会遇到嘅问题，因为你都知啦，越嚟越多人咧就感到灰心嘅时候咧，就话想去移民。好啦，我又要讲一讲啦，移民去到一个热门嘅圣地加拿大，究竟系咪咁天堂呢？有好多人都话啦，喂，去呢地方咧已经好啲，因为咧已经好多华人喺嗰度定居咧，可能冇咁容易咧就会即系俾人歧视啊咁样。不过今日发生嘅呢单新闻，好多人睇完之后都会话 ：，Wow, no, sorry， 原来你去到加拿大，你都仍然有机会系会俾人歧视嘅。发生喺边处呢？加拿大嘅温哥华，真系好多香港人都聚居喺嗰度嘅。佢话加拿大温哥华咧有一间嗰啲大型连锁嗰啲药店，咁咧就发生咗一起咧怀疑呢一个所谓嘅种族歧视事件。那个故事系点嘅呢？嗱，片段咧就见到咧。有个亚裔嘅女店员咧，就同个经理咧就倾偈。嗱，其实咧佢喺成条片里边咧出现嘅店员啦，同埋经理咧，睇落去都系亚裔嚟嘅。不过咧，因为真系听唔清楚把声咧，你系话佢系亚裔啊，定系可以再仔细啲系话佢系华裔咧？分唔到，其实真系分唔到，因为我亦都听唔到咧，究竟佢系咪讲紧普通话？所以咧，即系报道里边咧都净系写住佢话亚裔，不过有提到讲 speak Chinese 嘅。我哋当佢系啦吓，佢就话有亚裔嘅店员咧，就用佢嘅母语啊，即系佢自己本身嘅语言咧，就同经理喺度倾偈。咁结果咧发生咩事咧？嗱，好地地，你自己同你自己嘅即系店长倾偈，大家都系亚裔啊嘛，你用翻你嘅母语嚟倾偈，本来都好正常嘅。点知咧喺佢面前排紧队，准备要俾钱嘅有一个白人嘅女子咧，就大感不满咯，咁仲用粗口咧就闹呢几个嘅店员啦。咁啊，闹佢哋咩咧？不停话佢粗鲁、粗鲁、粗鲁啦，话佢应该走去第二度啦，然后就话啦，你应该要讲英文。佢话你喺加拿大要讲英文咁样嘅。咁但系惨嘅地方就系咩咧？又叫佢收声啦，然后就指责对方就不停喺度讲中文啦。佢话你应该要讲英文嘅。嗱，但系最大件事，即系或者叫嗰个重点系咩咧？而家唔系嗰个顾客同个店员倾偈嘅时候咧，听到人哋同佢用中文沟通。系个店员自己同自己嘅即系店员沟通嘅时候用中文，或者用唔系英语嚟沟通，即系嗱，因为好多人咧，就咁睇嘅时候咧，佢都话喂，咁可能你冇理由即系用中文嚟同我英语世界里边嘅顾客沟通噶嘛，可能人哋唔知你讲乜噶嘛，但佢而家唔系同你讲嘢，佢系自己两个人之间咧用母语嚟沟通。嗱，如果你将佢代入 佢唔係講中文嘅，譬如可能係西班牙嘅，佢哋會唔會講佢哋自己啲拉丁語呢？如果佢係韓國人嘅，佢就講韓文嘅咯，因為佢哋自己店員啊、店長都係同一個即係嚟自同一笪地方噶嘛。咁佢已經覺得自己被冒犯，然後就不停就鬧佢，就話你要講英文，仲話咧你依去第二度啦，甚至乎咧就再鬧個店員係白痴添咁樣。咁啊去到最後咧，個店員咧就請佢離開。个女仔咧，仲系咁闹，系咁闹，仲系咧不停，即系我都觉得佢几单调，因为佢闹嚟闹去咧，净系可以嗌佢咧，你收声啦，你收声啦，你好粗鲁啊，你好粗鲁啊，咁样。其实你睇唔到，究竟边个粗鲁边个咧？嗱，讲真，呢条片咧，对于近日香港嘅网民同埋我哋嘅市民嚟讲咧，湿湿碎啦，系咪？因为又冇动作，系咪？咩事都冇发生，净系不停喺度讲粗鲁，哇！嘟都唔使嘟添啊！你知啦，而家我哋睇直播咧，成日都会提醒你咧，如果听到啲不适当嘅语言咧，就会终止或者冇声嘅。呢条片咧其实系完全好轻嘅啫，你对香港人嚟讲接受程度好高嘅，但我觉得佢背后个意思咧，或者嗰个景象咧，就都几恐怖嘅。因为嗱，即系好彻头彻尾咧，就系呢一个女子就真系比较英语白人至上啊！佢会觉得咧，你喺我嘅地方，你唔用英文嚟讲嘢，哪怕你哋自己两个人之间嘅沟通咧，佢觉得被冒犯。嗱，唔单止系有你话亚裔人咧觉得被冒犯噶，因为后来咧呢件事都闹到好大喺加拿大嗰度咧，佢哋网上面咧都做咗啲投票，佢就问好多嘅加拿大人咧，佢话你睇完呢条片之后，你觉得点样？超过八成咧都认为系一种种族歧视，同埋感到好震惊被冒犯，系。拍片嗰人都覺得咧，佢話估唔到喺而家呢一個時代咧，佢話喺加拿大仲係會有呢一種咁種族歧視嘅情況發生。佢話因為語言係唔應該受到呢一種嘅打壓同埋禁制噶嘛，任何人都有佢嘅自由咧去講佢嘅語言嘅。而且我覺得咧有一點咧，亦都好多網友咧留意到咧，就係佢話當時咧呢個女人咧係帶埋個小朋友一齊去俾錢嘅，而好多網民咧亦都係針對呢一點咧就話，其實最悲哀嘅咧。就是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他这么小就要接受这种就是种族歧视的教育，究竟大过了会怎样呢？如果个仔和个妈的意思思想都不同的，他又会不会过得很辛苦呢？这一单新闻呢就在加拿大温哥华一间药店发生，究竟有反映到多少当地的情况呢？我未去过那里生活，我真的不知道，但是都是那句，这么多人想移民去其他地方的时候，你有没有都了解清楚当地的社会其实究竟有唔友善嘅，对我哋其实包唔包容嘅？如果我哋有好多朋友，你都喺温哥华嗰度有居住过嘅话咧，你觉得呢单系冰山一角，定系你话可能都系反映到一种普遍嘅现象咧？你都不妨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希望呢位小朋友长大之后可以懂得尊重其他人啦。风头火势。你话如果佢咧唔系喺度开咪嘅话咧，我觉得佢一定有金牌 sales 嚟嘅，因为佢系无所不用其极，窿窿罅罅喺唔同嘅地方，佢都会 send 我同阿黄耀祖。哎呀，你打下车啊，食鱼油丸啦、啊。哎呀，你唔够瞓啊，应该食啲鱼油丸啦、啊。哎呀，你冇病啊，冇嘢都食啲鱼油丸啦、啊。但系佢又真系好窝心嘅，所以我哋会话佢嗰种母爱啊，简直系无孔不入啊。唔好意思，系无微不至先啱啊。我哋有请。啱啱又接受咗桂花田鱼油丸洗礼嘅，你想唔想帮衬佢啊？黄耀祖， 有一样你唔知啊，嗰日阿田真系好好啊，俾完鱼油丸我食，因为我佢见我攰呢一排，有埋售后服务噶。晏昼佢又 send message 俾我啊，佢问我啊，喂，你食咗今日食咗鱼油丸，你觉得精唔精神啲啊？咁噶？ 咁佢又冇跟住同你讲话，喂，买三送一咯。 咁又冇，咁又冇，佢免费提供噶。 唔系啊，买三送一嘅意思 系咪第一步嚟 噶？你买件衫啊，就送一樽俾你啊。 哦，系咪啊？如果系咁，我要啊，买件衫啫，廿蚊都有件啦，系嘛？ 我就系唔想见到你咁辛苦。 呢个系爱嚟噶， 系咯，系啊。我冇叫你去买啊，我都话俾人攞定翻嚟。 系佢话啫，你话我冇用。 我冇啊！我 冇好心着雷劈，咪就 系 你人好关心你。 佢嗰啲唔系叫好心着雷劈，佢嗰啲叫离间我哋两个嘅感情啊！佢叫离间到啊！ 其实我离间完之后咧，我就系谂住攞晒佢啲鱼油鱼啦嘛。其实目的都系咁样 嘅， 鱼油得你啊！ 呢几年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哇！而家嗰啲病菌咧真系好毒啊，好毒啊！但系你哋有冇谂过，点解佢哋嗰啲病菌会变得咁毒嘅咧？嗱，以下呢一则嘅新闻咧，可能可以帮到你揾到其中一个原因系咩嘅？呢几年咧，多咗好多人咧都会话，诶，嗰啲疫苗啊，即系大家知小朋友咧，咪要接种好多唔同嘅疫苗咧，喺外地尤其是啊，就唔知点解咧，开始就有人讲啦。当然有一啲咧就可能系宗教嘅原因啦，亦都有人咧就会觉得，诶，打疫苗咧反而系对个小朋友咧系唔健康嘅，甚至会影响到佢将来啊，其他会引嚟更加多嘅病毒嘅添。所以咧就出现咗一个反疫苗嘅运动啊，而其中一个疫苗咧就系呢个麻疹啊，喺美国等等嘅地方咧都真系多咗人决定唔打呢个预防麻疹嘅疫苗，但系咧就令到有个情况出现啦，就系话喺美国之余，其他嘅地方咧都令到麻疹咧有死灰复燃嘅迹象，但系就有一个研究发现咗啊，麻疹嘅病毒咧唔单止系会致病啊，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你身体其他嘅免疫系统啊，都会有一个失忆嘅状况。嗱，咁究竟系咩状况呢？因为美国嘅一间大学啦，同埋英国嘅一个基金会啊，就共同咧就做咗一个研究嘅，就话其实麻疹嘅病毒咧有机会除咗令到患者令到佢哋啊即系有麻疹之外咧，系仲会令到佢哋感染其他疾病嘅机会都大增嘅，因为咧就做咗个研究，就揾咗好多嘅小朋友啊，就抽咗两次血嘅。因为荷兰里面咧有77名嘅朋友啦，就因为宗教嘅原因而冇啊接种到呢个麻疹嘅疫苗嘅。喺佢哋患病之前咧，抽咗一次血；喺佢哋感染咗麻疹康复咗之后两个月咧，就再抽多咗一次血。咁跟住呢一个调查咧，就发现啊，麻疹嘅病毒啊，即系当嗰班嘅小朋友佢哋有过麻疹之后咧，发现佢哋嘅免疫系统有11%至到73%有用嘅抗体咧，都失去咗啊，即系令到佢哋抵抗咧其他疾病嘅抗体系减少咗嘅。所以可以见到咧，原来有阵时你选择唔打一支嘅疫苗嘅话，唔系正到你净系令到你预防唔到嗰个疫苗啊，而家嘅病毒咧真系转变得好快，改变得好快啊！唔打一个疫苗，甚至会令到你可能咧身体嘅情况啊，其他嘅病毒都可以入侵到啊！我估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研究啦。选择为自己嘅小朋友唔打疫苗，其实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呢几年香港真系多咗讨论，我自己亦都有一啲嘅朋友，你会见到佢哋真系要谂，做咗好多嘅调查，睇咗好多嘅唔同嘅 article 啊，就喺度谂究竟打好定唔打好。我谂呢一个报告咧，大家都可以睇埋啊，因为真系要话俾所有嘅家长知啊，如果你要为你哋嘅小朋友做一个咁大嘅决定咧，真系要三。在香港咧，我哋真系鼓励大家咧要打晒所有嘅疫苗嘅。呢个报告就话咗俾你知，如果你唔打嘅话，影响好可能系你比你想象之中系更加大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啦。风头火势，我同豪仔嘅谂法唔一样嘅，我系多谢我呢位拍档嘅，佢见我攰，特别咧就带埋嗰啲鱼油丸俾我食，嗰、那个售后服务咧系令我觉得窝心嘅。虽然佢问我喺个即系 message 问我嘅时候，你食完鱼油丸啊有冇帮助啊咁样，但我系答佢头先有噶，不过咧到三点嗰阵时已经好似咧用尽咗啦，可能要补少少啊咁样啊，系好关心我哋嘅好妈妈桂花田。 唔好客气啦，即系有时觉得自己啊，真系我食咗嗰样嘢系 OK 嘅，咁我先至去推荐嘅。如果唔系，我都唔敢啦，系咪？都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健健康康咁啊。因为佢呢排，嘿，佢又嚟啊，即系都话佢阿祖就成日都系咁啊，即系搞到自己咧一日忙啊忙啊，由朝忙到晚咁样，佢好虚耗，好伤身体噶嘛。嗱，开学之后咧，除咗同学仔功课忙之外咧，其实家长都系停唔到噶，因为10月、11月咧，吓系各个幼稚园啦，又或者小学嘅家长咧去听讲座啦，去学去嗰啲学校听讲座同埋面试嘅日子，真系想唞下都觉得奢侈啊！嗱，如果你阿仔阿女啊出年咧入读幼稚园嘅话咧，而家就开始啊，啲幼稚园陆陆续续咧就去面试啦。咁啊，有啲幼稚园咧就会同家长话倾下偈嘅，咁其实都系咯，都同你面下试嘅。 咁啊睇下家長咧係咪咧瞭解同埋咧認同學校嘅教育理念啦，會唔會咧有時間參與學校活動啦？啊，有冇時間陪下仔女睇下書啊玩下？咁所以咧，各位家長，即係你哋咧，除咗你要訓練仔女要面試之外，你自己咧都要做足準備功夫啊！嚇，係而家都真係唔時代唔同咗。唔好彩講，想當年我係冇呢啲嘢，如果唔係我都唔知點算，係咪？咁啊嗱，有啲家長咧就會擔心，哎呀，我阿仔阿女咧係細 B 啊，好多學校唔收噶，咁點算？嗱。即係其實咁嘅，你呢個諗法咧都應該要改改，因為只要你咧肯做多啲資料搜集咧，喺就會知道，因為有啲幼稚園咧係會分組啊、分年紀啊，即係譬如可能一至六月。一至六月嗰啲咧就一組，七至十二月嗰啲係一組嘅，係會分年紀咧組成一組去面試嘅，所以就唔會半嚟啊，哦大 B 同細 B 一齊咁樣，咁好都有啲唔公平嘅，認真地。咁啊，仲有咧就係幼稚園收生咧係會受到監管嘅，唔係個間學校可以我淨係收大 B 就收唔收細 B 咁，唔係嘅。咁當然啦，如果計面試表現嘅話，大 B 咧即係大小朋友咧叫做真係面試會識多少少嘢。是会争啲嘅，系会优胜啲嘅。不过都要睇下嗰间学校嗰度嗰啲老师系点评核嘅，系咪？咁啊，另外咧，各位家长，知你仔有好多担心，阿仔阿女咧入唔到心仪嘅学校，所以咧就系咁咧同佢讲，嗱，你一阵间啊吓，你同我乖啊，你唔好曳啊，唔好周围走啊，唔好大叫啊，唔好喊啊，唔好呢样，唔好嗰样啊，唉。其实咁多唔好，呢啲咪就系压力咯。咁有压力之下，咁点样面试面得好呢？系啊，其实恶性循环噶。仲有幼稚园嗰啲小朋友，得佢两岁几，佢哋识得点样乖，点样去静啊成咧，系咪？咁希望咧，即系家长俾佢。即系同佢讲话，我哋一间带你去一间幼稚园嗰度玩啦，嗰度好多嘢玩嘅，哇，又有上滑梯啊，啲老师又好啊，咁即系同佢灌输一啲正确嘅观念咧，咁可以俾佢嚟得冇咁多压力啦，嚟得开心，当去玩咁样咧，其实 OK。不过当然啦，有啲规矩有啲即系叫做当佢要乖嘅时候，即系为正嘅时候，都要教晓佢咯，就唔好等佢乱嗌乱叫乱走啦。咁可以嘅话，阿家长你自己咧就俾多啲心仪嘅学校，俾你自己选择啦吓。因为你唔好就我得一间心仪嘅啫，入唔到去你就所以入唔到就会好大压力，就系咁咯。如果你有自己呢一间唔得，仲有第二间，第二间唔得唔紧要，仲有第三间嘅，咁相对地咧，俾自己即系都冇咁。因为你自己冇压力嘅时候，就唔会摆咗落啲仔女度嘅，系噶，好多功夫，好多嘢要学习噶，所以都希望各位家长，当你喺带仔女面试嘅时候，做清楚嗰个学校嘅资料搜集，睇下佢用啲咩教学模式，系咩形式嘅面试，咁你掌握多啲嘅时候，咁你就对你阿仔阿女去面试多啲信心噶啦。 啊 ，Goodbye Days 啊，气温又去多一度啦，26度气温又再干一干，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啊。 待遇将会进一步帮助台资企业加快科技创新，降低综合成本，抢找发展机遇，实现更好发展，并继续为台湾同胞在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打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优条件，促进融合发展，保护合法权益。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61点，升358点，总成交金额3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4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6，升4蚊；友邦保险81.3，升1.8；盈富基金27.6，升3毫；建设银行6.4毫。三升七仙，中国平安93.05升1.3，美团点评95.75升1.95，融创中国38.8升1.7，石药集团20.7升8.8，汇丰控股59.95升3.5，中手游30.84升3.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8，英镑10.143，瑞士法郎7.947，澳元5.424，加元5.966，新西兰元5.063，欧元8.7553。每百日元对港元7.2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12。港金现价报14,1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48美元，卖出1,51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一宗交通意外啊，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港铁站对开第3-4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啦，石门港铁站对开第3-4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长沙环道去翻旺角咧，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就排翻去荔枝角收押所。咁最主要影响埋咧美丽道落翻去葵涌道咧，都系挤塞嘅。咁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大南西街咧对开慢车，龙尾又排翻去荔枝角收押所，影响埋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都系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面粉厂呢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 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系啊，直播室里面咧有曾志豪、有桂花田、有黄耀祖啊。我哋今朝咧都收到几多唔同嘅听众咧，其实好多啊，就同我哋讲咧话，我哋今日嘅网上平台咧听得咧唔系最流畅。咁、我哋嘅同事咧已经处理紧噶啦。如果有任何嘅不便咧，真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吓。但系讲啲开心啲嘅嘢先啦，好唔好啊？呢啲季节，大家准备好打边炉未咧？ 可以打噶啦。 系啊，其实我哋香港人真系冇分季节嘅， 24小时，每日三六五。都打得噶啦， 明明冬啲嘅感觉系好啲嘅， 系系系， 零舍唔同啲嘅。 我自己都好中意打边炉，一个人打边炉得最 知道知道，一人锅一人锅。 系啦，虽然觉得好似好寂寞咁样，但我几 enjoy 嘅。但系你见到喺香港咧有一个嘅讨论区啊，网上面咧就发起咗个讨论，叫大家投个票吓。个题目就系、是、打边炉最怕遇上嘅配料。 我最怕遇上配料。 系啦嗱，即系你会嗌好多唔同嘅餸，通常就一班人一齐去打边炉噶嘛。但有阵时咧。你会遇到有啲人， 有啲人嗌咗嗰啲啊， 点解要嗌呢啲嘢啊？ 鸡子，鸡子，鸡子， 鸡子就走唔甩， 系一定系 排第一位噶啦， 鸡子啦， 鸡子第一添啊， 鸡子排第一啊， 好少人中意食噶真系。 但系有啲中意嘅又中意得好紧要， 明， 但唔中意就真系唔中意得好紧要嘅。 你可以嗌噶，你一人一锅，即系有啲人一锅咁， 即系你唔得嘅， 唔系大位噶嘛。 你见到你唔得嘅 ，OK 嘅 ，OK 嘅，你都 咪当系鹌鹑蛋啫嘛。 有咩未见过先得噶？ 系咯，你当系幻想下鹌鹑蛋咁样咯， 系啦。唔系，但系你见到佢成盘咧，一粒粒咁样咧，又真系好酸嘅个样，滑捋捋。 系啦， 你就当咗佢系火腿肠咯。 嗯， 火腿肠都一粒粒噶嘛。 嗰啲咩芝士肠嗰啲系咪？ 系啊，嗰啲咯，唯有咁谂啦。 系啊，你自己去将佢化咗，因为其实唔系摆喺你嘅口度食嘅。 但你会觉得佢落埋个锅度嘛？ 嗱，呢个 list 里面咧，佢有九排名第一至第九 嘅， 大佢系第一位，但大部分其他嗱鸡子上榜嘅，大家都估到噶啦。但好多上咗榜嘅咧，都系话你落咗去之后咧，影响到个汤底啊，汤底好紧要噶嘛，系咪？ 鱼啊， 点解咧？你试下解说啦。 喂，有啲鱼咧，譬如玩鱼片咧， 鱼啊 ，fish 啊 ，fish 啊，系真系会影响个汤底。有啲咧，譬如散晒咧，或者有啲摆埋个鱼头落去咧，认真咯，唔系好夹噶，会有啲情况。 嗱，鱼就冇上榜嘅，但系有两种嘅海鲜系上咗榜嘅。 虾蟹， 虾蟹都冇，冇事， 冇啊，应该唔会啊。 有海鲜系上咗榜， 系啦， 仲有虾蟹、鱼，仲有。 蚬是在第七位的。 蚬都会影响。 是啦，蚬原来会影响到个汤底。 是会鲜味一点的应该。 不是，因为蚬有阵时你都说你要洗之前要落啲盐水。因为蚬是会吐花一些海水沙那样东西出来的嘛。所以有人就会觉得打边炉的时候你用了蚬的话就会令到那个汤底多了一阵海水味。就会令到有朋友觉得不要落蚬行不行啊这样。 即是不接受。 另外一个呢又是有。冇错，阿豪啊， 我真系难搞啲 啫。系啦，佢就排喺第八位啊，因为咧佢就话咧一样都系啦，令到个汤底多咗阵海水嗰种咸味，就好多朋友唔中意。 呢啲系属于冇朋友噶咯，益你有大海嘅滋味都唔中意。 可能有啲人唔中意过大海。 系咯， 唔系喎，就好多时啲人啊，喂，快落蚬啦，有即系希望增加咗一啲 鲜味啊嘛。有人落海鲜，我都系咁谂嘅。嗱，但系多海水味，譬如可能其他，譬如你落虾、落蟹啊嗰啲嘅话咧，鲜味就可能多咗，但海水味。味就唔会多咗，咁你嗰两个咧就冇上到榜嘅， 其实好难喺嗰咁滚嘅煲里边闻到海水味嘅。 我呢个我自己， 我觉得佢条脷要去到咩味蕾嘅组织先至能够 taste 到啊！哇，浅水湾呢一羹系浅水湾，你唔好乱嚟啦，大浪湾，大浪湾。 灣，食古洲食古洲，哇，真係好勁喎！ 美人魚，我又平時游開去嗰度啊。 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唔多影響，因為有啲魚咧係真係比較咧重聲，即係魚係比較聲， 可能 係咁啊，所以擺落去咧係會真係少少影響。 試下繼續估，有啲排名高啲， 高啲， 唐蒿冇喎，竟然 唔係即係蔬菜係冇嘅， 蔬菜有一樣嘢有， 蔬菜 我自己咧就好。芫茜， 哦，芫茜可能系啦， 芫茜系啦，我自己系好中意，所以我唔介意嘅。 Okay. 但的而且确咧都有朋友咧， 系嗰啲 friend 嚟噶， 系啦，糖蒿都系啲 friend 嚟嘅。我家 姐就好唔中意， 即 系摆 落去就觉得臭啊嘛。 系咯，搞到咁样，嗰个味唔同咗，但我觉得唔理，我劲中意。 唔系咁，嗰啲就系芫茜净嘅一个汤底添啦，系咯，皮蛋汤底。 即系喜欢嘅就喜欢咯。嗱，芫茜咧就排喺第四位，第二位我 有冇啲 估唔到？ 有冇啲烚完之后不到烂晒嗰啲？ 有， 系 啦， 有。 豆腐啊，豆腐又唔会烂啊，仲有咩咧？鱼肉啊，墨鱼滑嗰啲， 唔会啊， 嗰啲 会 喎， 又 唔会烂噶。 有一样嘢咧，就系佢会 我就谂到系烂咯， 系啊， 番茄、 午餐肉。 午餐肉有咩问题啊？ 嗱，因为就午餐肉话会咧，录咗之后烂啊， 系啊， 烂到咧就搞到 冇煎咗之后先摆落去， 所以咧就 系 话 高手、啊， 唔系佢 真系 呢两样嘢你冇得怀疑。 你知唔知呢个常识噶？ 唔知啊， 我都唔识噶真系，煎咗就唔会烂。 系啊， 好嘢。 咁但系你喺你又如果 你呢 个 身形并不是浪得虚名嘅。 唔系，如果你出街食就人哋唔会同你煎嘢，就咁一碗开咗就俾你。 唔系，如果系咁，我会觉得令到我即系嘥料啫。 哦，系啊，闹唔到佢， 闹唔到啊嘛！ 你 咁辛苦嗌翻嚟， 就觉得闹唔到。有啲人咧就会话无端端变咗肉碎汤底，咁佢收收收咁算咩意思啫？咁样， 我好少可喺街去食嗌午餐。 有啊有， 我 话 俾你知，你打麻辣嘅话咧，午餐肉系一定， 因 为 入 晒 落去啊嘛， 好正噶。 通常仲要嗌多两个即食面咯，一齐摆落去。 我啲口水咁啊，真系打个边炉啊，真系。 系好 在瘦咗啊吓。嗱，另外第二位，我估唔到佢会上榜啊。 呢个系咩？方向又唔系烂嘅，即系唔系溶溶烂烂，唔系臭味， 都 系 同于有少少觉得污染咗个汤底有关。污染 咗， 但系呢一个系你谂起打边炉咧，佢系必备噶。 响铃 系啊， 响铃有份， 响铃都有份。 咁响嗰个波波啦，唔系响铃就 唔系 波波啦，即系 咁讲咗响铃先啦。 响铃唔系波波，响铃系一条条噶嘛。 波 波嗰嚿叫做咩 啊？ 山唔系山竹，竹生 竹生啊， 唔系啊， 竹竹生啊。 条长白色嗰条嘢嚟噶，嗰、那个波叫做 山根 竹咩？ 山根 山根啊， 山竹系牛肉嚟嘅， 墨鱼、章鱼 系啊，白斩鱼走出嚟啊。嗱，点解 我嚟权威啊？ 系啦，点解响铃会上榜咧？ 真系啊，响铃 嗱，同我头先个 个都摆落去，有啲人唔留翻出嚟。 唔系呢个原因， 碎晒 都唔系响铃好难碎，大家都话几秒咁样噶嘛，摆一摆，跟住你就攞翻上嚟噶嘛，个个 都几秒咁样，所以嘲笑紧我咁， 嘲笑紧你咁，你自己自己自己咁系咪？嗱，佢同第二位，我话我点解会上榜嗰样嘢系一样嘅原因嘅，佢就话咧，因为咧响铃啊、山根呢啲嘅油分好多啊，你淋完咗之后咧，成个汤底嗰个面咧就有层油喺度，有啲人觉得好油腻啦， 同埋会有啲咧，即系如果唔系靓嗰啲会益嘅。即系系你唔知噶嘛， 系啊有油溢味，有人唔中意啦。而第二位， 但我想话都已经系打边炉啦。其实打边炉嘅精髓就系杂锦锅嘛。 啊，都系嘅， 即系你嗌百家餸就百家味。如果你仲会介意话会唔会太油啊？你嗌个清汤啦，自己喺隔篱，你做乜打边炉啫？ 嗱，如果佢嗌清汤，佢咪要清咯。你落咗呢啲嘢之后，有人就会觉得佢 唔啱 咯，唔清 咯。打边炉系咁噶嘛？ 其实系嘅， 除非嗱， 你 话 下下换咯，换水咯， 唔系同埋佢已经有鸳鸯锅噶啦嘛。 哦， 系啊， 系咯，咁你 佢已经 都系人一锅啦，个结论都系。 佢哋要咁搞法， 自己最 开 心。 仲有咩啊？ 第二位 系豆腐，系咪应该冇 豆腐冇上？ 竟然冇豆腐，成日都会散噶。 但系佢散得嚟，可能就唔够嗰啲肉碎咁困扰啩。 哦，可能系啦。 薯仔， 但系牛肉系第二位。 哦，牛肉都系。 即系可能会唔会系咪牛肉人哋有唔食嘅嗰啲人会觉得 都唔系。 唔关个人。 当然啦，如果有啲人系唔食牛肉嘅， 咁就两样嘢嚟嘅。 系啦，两样嘢，佢唔系呢一个原因嘅。 OK， 嚟嚟嚟， 因为牛肉你唔可以摆得太耐，咁咧你人即系我可能我 个个都攞个兜喺度等啊，攞个呢啊等住。 跟住咧， 我原本可能想食只蚝，蚝又要摆耐，但又沟咗你啲牛肉，系咁牛肉牛肉牛肉，我十年都食唔到嗰个蚝啦。 嗯，都唔系呢个原因。嗱，个原因咧就系话咧，你淥完牛肉之后咧，其实真系会多咗一层咧啡色嘅油脂咧，就摆咗喺嗰个锅面嗰度 噶啦。 系啦，佢就话令到咧嗰个汤底唔靓啊，卖相又变 差。我听到呢度已经觉得佢唔好打边炉啦，佢呢个选举又搞笑啊！ 但呢个选举搞笑，我都觉得搞笑。搞笑佢讲嘅大部分嘢我都系 buy 嘅，即系我 I mean 系我食嘅咁样。但系如果佢系一个投票嘅话，即系多人话香港噶， 搞笑啊！ 我投 唔 到牛肉咯， 我都唔会。 我呢个我觉得系必备噶。 我顶笼投到个鸡子嘅啫，咁多咁多。 我 顶笼 投个鸡子， 我其他对我嚟讲全部都冇问题。 系啊，第三位系咩咧？就系猪润，佢就话一样嘅，有一种腥味咧，就留咗喺个汤底度，有人就会唔中意嘅。 哦，猪润会有嘅。 其实我买阿豪仔咧就 你加多两粒牛丸落去咩？俾佢劈晒啦。其实咪真系 牛丸可以劈味嘅咩？咁同臭丸系 friend 嚟 嘅。即系话你攞第啲。咪冚咗佢啦，你搭下搭下，如果你真系觉得嗰样嘢好臭，你咪嗌多几盘香嗰啲咯。 你咪话即系嘅，淥完牛肉或者猪肉片咧，你系会有啲系会有啲油嘅，同埋有啲泡出嚟。 系啊系啊，唔知点解 咁 得 意。一定要撇走佢嘅，佢系即系唔系几好嘅物质嚟嘅咁样。 同埋你只系需要叫伙计嚟加汤底，咩味都冇晒啦。 其实咧， 你永远话加汤底，佢都系加水俾你噶嘛。 唔系嘅，我而家都有翻啲嗰啲咩上汤啊，咩都有啲嘅。 而家多咗有啲湯嗰啲咁嘅，其實好倒咗嘅。而家出面街打邊爐都 係啊嗱， 但係食得咁樣喺度秒嘴秒舌咧，不如唔貴打。 唔係我就係諗緊咁，其實佢哋對打邊爐嗰個湯底嘅要求係咩咧？ 我會話 要清要純要單一， 嗱個個都唔同， 係咯， 有啲要濃 味， 係咯， 有啲就要辣味，一定要夠辣。 好啦，首選你哋打邊爐第一時間，如果唔使俾餐牌你睇，好好多花神嘢，你嗌咩？嗌咩鍋？ 鸳鸯咩锅汤底啊？ 我系鸳鸯， 我都系嗌鸳鸯。 麻辣系我嘅首选嚟， 系咯， 中意食辣。 所以其实咪即刻要嗌鸳鸯咯。譬如如果我顶唔到，我就嗌清汤 ，OK 喎。 但有阵时有需要，有啲人咧倒到好多汤嘅时候咧，会过界咧。 同埋 就好多， 同埋好啦。常识题，仲记唔记得？如果当你系鸳鸯锅嘅时候咧，一边清汤一边麻辣啦， 唔系啊，清 边边滚得劲啲，同埋啲汤少啲， 清汤咯。 好似唔係喂麻辣噶， 麻辣嗰啲難啲滾㗎，係 啊，麻辣喺下低滾㗎。 我成日都覺得好似有 佢一滾嘅時候，我一跳過咗去啊，清湯嗰邊咧，清湯嗰邊嘅朋友咧就會群起反對㗎。係 啊，成日都中間好似想隔碗水咁樣㗎。 但係麻辣咧好少可同清湯搭㗎嘛， 應該唔會啊， 咩都可以搭嘅， 我知 有揀㗎嘛。 即係話因為你麻辣一辣搭，但係攬咗過去咧， 會 啊， 我次次都係㗎，係我都會嗌嗰啲㗎。 好咁容易俾佢跨欄。 但係而家中意嗌嗰啲咧，你中意嗌嗰啲好奇形怪狀。嗰啲鍋湯底咧，譬如嗰啲咩美人照鏡鍋啊，即係佢今日有啲成日同你講話哇超養生美顏啊，咩帝王之寶啊， 養生呢四個字好緊要，兩個字咋？ 啊認真，我有麻麻啲藥材湯底咯，因為會影響嗰啲食物咧，都冇得原汁原味，加咗啲藥材落，可以飲緊嗰啲叫做 係中藥咯， 煲湯 全部都何首烏何首烏何首烏咁樣。 我自己除咗麻辣之外咧，我最中意咧就係海鮮湯底，即係嗰樣嘢咧你擺咩落去食咧都覺得好似好鮮味啊，好甜。唔啊咁樣嘅， 我嗰個番茄薯仔湯底我都 OK 嘅，其實都 死啦，真係好肚餓， 係真係 OK 嘅，係 啦。嗱，講多個啦，排第六位呢一個咧，大家最怕遇上嘅材料，排到第六位咧就係公仔麵。 呢個我又好喜歡嘅 喎。 即食面 啦，系啦，系啦，系啦， 我好喜欢佢又系， 系 咧一样咯，又系你摆落去有阵油咯， 唔系呢个原因喎，佢又，我觉得呢一个又，我睇完之后，啊又系， 你又啱，又啱， 因为即食面有防腐剂， 唔系，佢个原因就系话咧，如果一有人落即食面之后咧， 插细手指落去，快筷子落去， 系其他所有嘢你都要 on hold 啊。 哦， 因为佢即系要通常你要煮好咗嗰个即食面之后咧，其他人先至可以摆其他嘢食。如果唔系嗰抽嘅即食面咧，系会楞起晒你其他嗰啲嘢啊，会影响其他人个进度啊。 嚟到呢度，请问你系几时落即食面？ 好美咯，我通常都唔使噶啦， 中 后 段咯，我中后段咯。 最尾或者个盘咧，即系嗰个锅咧，应该冇乜送嘅时候， 我攞嚟吸味噶嘛。 系啊，冇人夹啦嘛，我哋就摆即食面落去噶嘛，跟住个精华啦嘛， 系噶会噶。 其实我觉得佢反而要做另外一个嘅统计啊，就系话咧，即系。乜嘢系叫做即系冇品嘅打边炉？ 我 十个呢个反而系做 食客，其实反而容易啲噶，系啊， 有好多嘅即系标准，大家要达到啊，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好嘅打边炉嘅朋友啊， 先至可以聚到脚， 系啊。 抹抹翻乾啲口水味， 系嗰度， 系 嗰只蟹啊， 嗰个午餐肉啊， 只蟹脚喺个嘴边度射咗出嚟啊， 嗰个鱼皮啊， 鱼皮饺我中意。 而家知道嗰个波波叫咩名未啊？ 山根啊，知啦。 这常冷一脸个飞，伪装因。时光一再无情，尽管你曾于笑面跌出泪水，爱浓于痴百般，无论那些际遇。前言为背，情愿赔上一剂，都不算后悔。应不应已经相瞒，我和你不需再讲什么，因。曾彼此敬佩， 用埋最後一啖氣， 唔係你要俾佢唱出佢啲病情來，可能唱走曬啲病毒啊。OK， 佢都仲係講緊你病啊，講咗個半鐘。 唔係咯， 邊有 咁陰功啊？你 唔係因為我一日都唔肯應承接佢個訂單啊嘛。好啦，我食兩粒魚油丸啦。 喂，嗱，好，馬路上大家都即係坐車，都經成日都喺馬路嗰度行走啦。有冇見過馬路上面有啲嘢 啊？ 喺個馬路度 係， 咁就冇試過落車執。 马路上有啲嘢 唔够胆喎，真系 系咯，揸紧车或者坐紧车点执啊？ 咩啊？ 嗰阵时嗰个借款车已经系令到举世都疯狂咯，执钱。简 单嚟讲，有钱你都冇乱咁执啊！ 系咯，咪咯。 咁咪就系话讲你揸紧车嘅时候，唔系讲坐公车啦，即系坐公共交通工具又冇得顶。 你 讲 咩喺 马 路上面啊？ 喺 马 路上面，譬如 见 到，我 想 我会噶，其实 执乜嘢？ 唔系话执嘢啊，即系譬如 跌咗两粒鱼油丸啊，快啲执翻先。 唔系啊，譬如有啲咧，有啲时候咧喺马路上面。有啲叫做发宝胶箱咧，譬如有啲送货嗰啲咧，咁啊阻 路， 我真系会真系望清楚隔篱停低，我停低打死火灯，我就 劈开佢，都唔好阻路。 你保证你系安全、 啊？当然呢、這个我知道嘅。 我都估，即系佢都会知道。系你如果太危险，都唔应该咁做。 系啦，因为即系如果系车来车往，我梗系唔会咁做啦。咁但系就会咁样试啦。但系咧喺大陆咧，咁啊有个人啦，佢揸住架车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咦啊，好得意，有一群走失的鸭。 走失的鸭 系一群添啊，系啦。咁啊啲鸭仔就话唔知无定向，唔知去边度好啦，想过马路又过唔到，咁啊总之来来回回啦咁。但系咧，唉，好不幸地。其中有一隻咧就中咗，俾人俾車撞到啦。 咁其他嗰啲鴨仔咧，係咪都即係鴨仔團咁跟住綁住咁樣啊？ 其他鴨仔就應該佢 走咗啦，已經 冇講，應該走咗啦，死咗個兄弟咁啊，走咗啦咁。咁但係咧，即係嗰個人咧就揸住架車咧，佢就見到啊，係 只鴨擋咗， 只鴨喎咁樣， 冇嘥啊！ 佢真係 嘥啦，嗬！佢咁諗。 佢还掂都 已经走咗啦， 都撞瓜咗啦，死咗啦咁，真系唔好嘥啊！ 做烧鸭啦就， 咁都食得噶， 俾车撞死都唔得噶， 即系咁啦。 咁样食法惊噶，我哋啲都市人呢啲好细胆 啊！你 惊 咩先？你即系惊嗰啲迷信嘢啊，定系咩啊？ 有啲似凶宅 嘅，枉死咁 啊！唔系枉死，唔系同埋佢咁样撞之后有淤血喺度积聚咧。可能个怨念喺里面有毒素喎， 都系讲大陆啦， 系咯，唔得噶。 咁但系江西系咪咁啊？觉得 江西冇怨气嘅， 唔系即系咁讲。 唔系，佢哋都系咁谂嘅，即系背脊朝天就可以食啊嘛。 唔系我明嘅，佢已经咁死法咯。咁跟住点先？ 捉都唔使捉，佢摆咗喺度， 佢就食咗佢啦。 唔系佢停车，真系攞个袋出嚟执咗佢翻去。跟住諗住壓佢啦。 我知，結果被控告盜竊財物，因為有農夫啊咩嗰啲人飼養嘅。 真係，結果俾警察拉咗，話佢罰咗佢200蚊人民幣，兼且扣咗佢6分。 哇！ 係啦， 扣分啊要。 扣分啊！ 偷嘢扣分。 佢話啲鴨係有主人噶嘛。 係咯係咯。 係啊，你咁樣就算佢死咗都唔係你。 肯定啲鴨有主人， 人養啊嘛。 係啊，人養噶嘛。 但係都有野生㗎，你唔俾嗰只野生㗎？ 睇個樣唔似咩？個樣乖啊，真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外汇基金第三季投资收益202亿元，按年升1.1倍，按季就减少55%，是去年第四季以来最差。首三季投资收益1986亿元，远多于去年同期的445亿元，按年升3.5倍。昨日太古城中心衝突中，被人咬甩部分耳朵的民主動力召集人太古城區議員趙家賢，耳朵接駁手術順利，目前情況穩定。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在社交網站表示，趙家賢在昨晚深夜接受左耳手術，接駁順利，目前仍然要繼續觀察，才可以確定耳朵功能的康復進度。另外，莫乃光说，不少街坊反映昨晚警方根本没有需要冲入商场，当街上已经没有示威者或者人群聚集之下，警方撤离的时候仍然射出两枚催泪弹，街坊批评警方挑衅。赵家贤是太古城西选区参选人，同区的参选人还有经民联的丁王。大批防暴警察凌晨在将军澳上德村广明苑外围和民居平台发射多轮催泪弹，其中一名科大学生怀疑躲避催泪弹的时候，由上德村一个停车场的3楼堕下至2楼受伤，今朝早仍然在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科大校长史维朝早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学生，他和两名校方职员从楼梯步上病房，史维逗留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未有回应记者的提问。学校职员说，校方稍后会发声明交代。受伤学生的多名家人和朋友今朝早亦都有到医院探望伤者。一名义务急救员上星期六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对出，怀疑被催泪弹砸中，背部大范围受伤。屯门保良局董玉替中学表示，发表声明表示伤者是校友，对他的受伤感到非常震惊、担忧和难过。校长和老师已经到医院探望。声明说，伤者情况稳定，暂时无需接受手术，正是留医观察。 院方、校方表示不同意任何的暴力，期望各方克制，亦都呼吁同学和校友注意个人安全，远离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美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的工作有进展，他希望能够达成协议，而签署地点不是问题。如果即将达成协议，地点问题很容易解决，将会是美国的某个地方。另外，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对美中在今个月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感到乐观，而艾奥瓦、阿拉斯加、夏威夷以及中国的地点都可能是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协议的地点。罗斯又说，美中第一阶段协议非常复杂，认为美国必须确信美中对各方面的内容都有非常正确、清晰和详细的理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54点，升353点，总成交金额4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9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4，升3.8；盈富基金27.65，升3.5；友邦保险81.4，升1.9；中国平安93.25，升1.5；美团点评95.85，升2.05；建设银行6.44，升8仙；石药集团20.6，升7.8；融创中国38.8，升1.7；中手游3.99，升5.1；汇丰控股系报60元，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08.23，瑞士法郎0.986，澳元0.692，加元1.314，新西兰元0.646，人民币7.027，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18。港金现价报14150元，系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31美元，卖出151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大埔道的石硖尾段去回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单数作曲林家谦，作词 T-Rex。 主唱许廷铿。 今天终于最后一个人，怎样精彩都只一个人。我相信不再相信。 Dream My Dreams， 作曲雷心如，作词若云，主唱黄淑曼。 Just let me be, set me free。 孤岛人，作曲 Rubber Band 雷柏希，作词天雷，主唱 Rubber Band。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 截止日期11月10日，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点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这 个话题 好深入啊， 我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系啦，上个星期啊，广播道人妻信箱咧就有个靓女喺度，所以咧就讲咗个衰佬啊，临结婚之前咧仲走去同人暧昧。不过今次又唔系啦，今次我就承接翻前个星期嗰个题目，系讲话测试下你隔篱嗰个系咪你心中所想所要嘅伴侣。嗱，我哋去对话现场啦吓，不过今次咧就要提下大家啦，VO 啊就会继续讲题目嘅，阿人妻豪同埋人妻祖咧就会人妻豪同埋人夫祖咧系会演绎嘅唔同嘅反应，大家真系不妨谂下。自己的态度是好还是差啦？承接前个星期，今次是情况四。是啊，讲了承接回前个星期讲了一二三嘛。不记得就可以上网重温听风 show trailer 都有讲啦，是不是？嗱，唔讲咁多啦。情况四就是在对方面前表现出自己最自然的一面。 老公啊，都夜啦，你唔攰嘅咩？唉，心声嚟嘅呢个，其实我想落妆，我好眼瞓呢。 哇，老婆，喂，我唔攰，你就算自己口噏噏咁喺度噏咩啊？ 冇， 睇埋场波先啦，场波好精彩啊！神仔豪大战袁耀祖啊，喂，你都嚟一齐啊，睇睇波啊！ 老公啊， 咩啊？ 其实呢我都想去冲凉。瞓觉噶噃， 咁咪冲凉，咁你瞓先啦，瞓先啦， 不过你记得上床瞓嘅时候，你唔好开灯，唔好叫醒我，我醒咗好难瞓得翻噶噃。 得啦得啦，老婆啊，你快啲去冲凉啦，我睇完波，总之我瞓，唔会吵醒你嘅。 系咯， 系啦， 中间就算见到神仔豪铲跌咗袁耀祖，你都唔准嗌出声噶。 袁耀祖会还击噶，我支持袁耀祖啊。 如果神仔豪离门30码劲射破网，你都唔准嗌好噶。 边有咁远嘅长力啊？佢 你话咗噶啦吓，唔准噶啦 吓。好啦好啦， 你记得唔好开灯。 得啦得啦，早唞啦老婆。系好啊，好长气啊你。 Good night, I love you 啊。 I love you too。哎呀，入波啊，射佢啊！哎呀， 唔好咁大声噶啦。 Sorry sorry sorry。 哎呀，好彩咋，如果唔系俾佢见到我落妆个样子就惨啦！ 哇哇哇，两公婆如 原来咁相处噶，呢个世界边有咁完美噶？样样都系靓噶，唔好咁啦。个老婆要等个老公瞓咗觉先至落妆冲凉，喂，一两日就得啫，一世都系咁，点可能啊？啊，不过如果咁样倒翻转头，啊，个老公好不拘小节，将自己最麻甩嘅一面尽现老婆眼前，又得唔得呢？啊，又睇下呢两公婆咧。 喂，老婆，喂，听住啊！ 哎呀，咩事啊？ 唉，爽啊，老婆，听得清唔清楚啊？ 咩事啊？ 今日个屁轻轻细声过早两日嗰个噶啦，嗱，我真系有食到清淡咗嘅，有冇分别先？ 你个死佬啊！你有冇尊重下我啊？我是你老婆， 哇，送多个俾你， 哇， 啊，正，哎呀， 我而家唔系要闻你个啰柚，我唔需要闻你嗰啲屁噶，我出边闻嗰啲 T G 仲唔够住，翻嚟闻你呢啲 gas 仲臭啲啊， 我呢啲为你而设噶， 好难顶啊， 唔系，我个讲冇呢个噶，头先吓， 好难顶啊，继续讲啦，死佬， 做咩啫，喂。老婆，我哋老夫老妻啦，有咩我未闻过，你又未闻过。朝早未刷嗰阵时啊，你未刷牙嗰阵时，我都照锡你啦。 哎呀，你唔系就系讲开呢样，我就想呕啦。我话你听啊，晨早流流牙都未刷，面都未洗啊，牙都未抹得大啊，你污糟邋遢就咁黐埋嚟啊，你知唔知我几咁难受啊？我自古憎就系你咁样噶啦，真系。 哇吓，你应该咁谂，老婆，老夫老妻噶啦，我哋老公嚟噶嘛，我都仲系咁爱你，我朝头早都仲锡你，使咩咁顾忌啫？记住。我爱你 ，I love you 啊，咪得咯。 你同我行礼个 I love you 嘅时候，你有刷牙噶嘛？你而家冇啊嘛。 你都冇刷噶，咁我都照锡落嚟啊。 啊，你话我冇刷牙，又似你，你爱我就要知道我中意你乜嘢先得噶。 嗯， 你又要知道我唔中意你乜嘢先得噶嘛。咩 啊？ 乜嘢啊？ 边个女人声啊？ 我对住佢唔想讲女人 啊。我最唔想睇到嘅就系你冇俾家用我，但系又要锡埋你。仲要咁麻甩，你啲家用唔够啊！你一系就 送俾你嘅，买一送二啊！ 俾多少少钱我买猪嘴戴喺屋企得唔得？ 嗱，大家睇到啦，啊个人妻真系好有志气。我记其实有个重点系讲嘅，系虽然两公婆大都有底线嘅，知唔知啊？ 底线啊！ 系啊！ 不呢排我哋啲底线越嚟越宽松嘅啦，已经我话你听。 啊大家点睇啊？一个咧就吓唔想对方睇到真面目，一个咧就乜都俾晒个老婆睇，毫无保留。大家会点选择咧吓？系咪都要谂谂啊？吓，讲多一个情况五俾你听啦。啊，就算老夫老妻，其实都真系要成日放闪，恩恩爱爱互氹下先得噶。好啦，唔该，人妻人夫 ，Action Five。 哎，我明明点都系数到第六个 case 嚟噶，不过我照讲啊吓，老婆，今日喺公司点啊？ 呀，老公，你唔好再失惊无神，送袋俾我啦。咩啊？ 花嚟噶？ 唔系袋，我都睇到个袋子喎。 咪咯，我都想话，你男人老狗唔中意用袋噶嘛，不嬲。 我想送俾你啊嘛。 你送个袋俾我。 送花先啦，咪所以系。 好啦，个袋里面有花噶系嘛？ 系啊。 我啲同事话我晒命啊，因为人哋同事系送袋，我啊送花就得。老公成日氹我嘅吓。 咁、我知啊嘛，老婆系要氹噶嘛，你唔使理人哋点讲噶。嚟，你答我。开唔开心先？ 呀，如果你送袋，我开心啲咯。 你想呀嘅话，我忍唔住噶。 你而家忍唔住大庭广众咯，我今日唔系好方便。 唔系嗰种忍唔住啊。 唔系我唔系好方便冚你一巴。系啊，我好开心。 你讲咗我一句对白， 讲到边啊？我好开心。 系啊，你话老公我爱你啦。 我今日唔系好方便讲呢句。 点解啊？三飞子啊你？ 因为今日转翻女人声。 除咗咧吓个老公要氹老婆之外，个老婆都要表示下噶嘛吓。 呀、老公， 啊、你做咩今日老婆你变咗阿强咁嘅？ 老公都感冒啦， 你有歌舞团咁，你参加泰国嗰啲咁样嘅，你把声好似 你摸下呢度， 边度啊？ 喉咙生飞枝啊！ 喉咙生飞枝生得咁深入啊！ 老公 点啊？ 你快啲！ 做咩调角色啊？ 你快冲凉洗头先啦！ 做咩啫？ 你未做晒家务喎、啊。唔係喎。唔係老婆我未做晒啲家务喎、啊。 今日就係唔使你做家务。我想你操劳多啲同我。 交功课。 我想你休息一下。轻松啊！ 吓、啊，老婆咁你真系好好啊！咁辛苦晒啊，唔该你啦。嗱，之后你有咩需要咧？有咩需要，记住要叫出声啊！吓，我就可以帮你噶啦。我唔想你一个人辛苦晒嘛，啲家务。 好温馨啊！讲到边度啊？ 最尾嗰句啊。 知道啦，咁你快啲同我一齐冲凉啦。 剧情系唔好讲话同佢一齐冲凉噶吓。OK， 好，不过你 老夫老妻都唔一齐冲凉， 老婆都要冲凉嘅。好嚟啦，老婆就唔使老公做家务，咁都算系氹对方啊？听埋先， 得未？老公得未啊？ 咦，你做咩啊，老婆你？ 佢个对白话得未啊嘛？ 你嘅演绎系咪有问题啊？呢个演员下耶， 我等紧你啊，老婆，我唔系老公。 哇，喺啊，老婆你做咩啊你？ 咩啊？ 我讲完啦。 我今晚唔系你老婆，我今晚系你秘书。 吓、啊！ 演员，唔该你专业啲啊！ 你咁变态嘅剧情，死咯！我同你识咗咁耐，你仲要玩呢啲 cosplay？ 唔系，老婆系你系依、啊。 好啦， 你有冇睇稿噶？ 秘书，老公啊！ 我系你秘书，我迟到啊！你罚我啦，老细，你罚我啦！ 老婆啊，唔系、啊，阿 May 今晚陪我、啊。 May 乜嘢啊？ 唔系啊 ，Mary。 阿 May 同 Mary 唔会有好大分别嘅啫，系嘛？ 唔系，即系我意思呢个对白应该咁。阿老婆啊，唔系因为已经角色扮演咗嘛，所以你应该话啊。阿 Mary， 你今晚陪我咁样啦、 啊。好，下次我哋排排戏先吓、啊、咁。 我哋 take two， take two。 老婆，唔系啊。今晚 Mary 陪我啊！ 你我要扮 Mary， 咁我咪擘大口唔讲嘢咯。 系啊。哇哇哇！各位人夫，系咪好想有个老婆咁主动向你咧示个爱我咧吓？仲有啊，要角色扮演咧，嗱喺生活之中咧吓、啊，真系要调剂一下。就算拍拖结婚三五七年十年廿年三十年，成日听风骚快活人都有啲点唱我结婚三十几周年嗰啲，其实咧都真系需要滋润下对方，俾啲惊喜对方嘅。大家想唔想好似以下嗰两公婆咁咧？我嚟啦，我哋有个死板嘅对话。 诶、hey, ，我放工翻嚟啦， 食饭啊，冲凉 啊，哦，冲完啦。食饭啦， 冲凉啊，食饭啦， 嗯， 冲凉啊，食饭啦，冲凉啊， 大意啊！ 系我又放工翻嚟啦 ，sweet 版啊，死佬嚟过啦， 系啊，第二 稿啦， 都系一样啊， 冲凉啊，食饭啦， 你讲咗我一句啊， 一样啫，食饭冲凉啊， 冲完啦，开饭啦， 食饭啊， 啊，系啦， 冲凉啊。 OK， 如是者第三、第四、五、第六、第七日都系咁啦。嗱，有啲夫妇可能咧结婚第二年已经系咁嘅生活，日日如是，转对白都费事，都唔想为对方花时间花心思。今次谂下呢段婚姻点会好呢？嗱，想唔想象到兜转头有个甜到流嘅夫妇嘅对话系点嘅语气呢？吓？ 老婆放工翻嚟啦，嗯，食你一啖先。 系好开心啊，死佬，快啲冲凉啦，我帮你教水，帮你除埋衫裤啊。我一阵间仲煮得你最足，哎呀，唔好锡住先啦，哎呀，点解有唇膏印嘅你个件衫度？ 唔系， 啊系，我哋琴晚锡完之后冇洗衫啊。 唔好讲俾咁多听众知系啊。 系啊，可以我妹， 你 Sally。 哎呀，系啊，有饭食啦，定系你想食粥啊？如果想食粥嘅话咧，我将啲饭含喺个嘴度咧，再。妹， 点样都好啦，老婆、啊，总之就辛苦你啦。你整咩俾我，我都会食噶啦。冲完凉，我帮你开埋饭又点话？ 我唔准你讲话帮啊，系我开饭，你唔使帮我嘅。我 跟住系唔会嗌交噶，咁样搞到。 唔系我太爱你，我唔要你辛苦啊，老公。你慢慢冲凉，唔使急噶，冲到制水都唔紧要噶。 你食多三支。 一吻红的脸，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红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意，饭后你即无意，还未着上冬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美情梦最甜，当天报纸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红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千遍，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美情梦醉，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 你要呷醋我乐言，他是老冠廷。 好啦，八戒你可以开始啦。 嗱，即系都系嗰样嘢啦，成日都系讲紧啊，两夫妇啊，或者一对情侣咧，真系唔同嘅态度咧，有唔同嘅反应出嚟。 我好想讲下你头先放屁嗰个 case， 因为我记得咧之前咧，千华咧又走过出嚟讲噶，佢话佢老公咧周不时咧都喺个被斗入边咧就放屁嘅，咁跟住咧，但系千华个答案几好笑嘅，系话老公系羽绒被嚟噶，好焗住啲味啊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你会见到嗱，佢哋讲出嚟咧，呢个变咗佢哋两个已经成为咗一个生活嘅情趣啊！你话会唔会喺嗰一下有啲猛？可能会有嘅，但系会唔会令到佢哋变成一个拗叫？唔会咯。但反而咧，可能即系佢老公啊，丁志高咧，仲会觉得我玩下你先，你明明唔中意咧，我就等我一个俾你咁样。但其实呢个变成咗一个情趣咧，我就觉得真心无伤大雅嘅，即系其实几建基于嗰段夫妇又好啊，情侣又好，佢哋嘅关系稳唔稳健啊？ 我佩服佢哋嘅收放自如咯， 系嘛？ 喺放屁嗰方面。可以话放就放 嘅，系嘅， 送你一个啊， 随时送送都送到嘅，真系。 嗱，佢好似用一个轻松嘅手法去面对呢件事，其实都啱数嘅。 其实笑咗佢就算啦， 咁但有啲老婆唔会系咁样咯，佢 啲老公都可能唔会噶，未必一定就系老婆噶。 啊，系啊，都系双方嘅， 有 双方嘅，接唔接受对方啊啲嘅麻甩嘢，即系真系。出面同對住出面人唔會嘅，因為就係屋企人，即係因為太太或者係老公咁，喂你唔好介意我呢啲，我真情流，即係我乜都俾曬你睇。 嗰啲咩撩牙啊，嗰啲即係 動腳屬於粗魯嘢，動 腳啊嗰啲都 OK 嘅， 你接受嘅， 接受嘅， 係 咯，係咯。 但係其實坊間有啲太太們，尤其是咧係接受唔到自己老公好麻甩嘅喺自己面前啊。 哦， 但係問題啲老公啊，覺得 即係你接受唔到啦，係咪你想講？ 有啲太太啦。 我一次中，我一嘢擊中咗佢， 所以你見唔到佢有人有啲尷尬咩？ 係啊，我就見到有啲尷尬，所以我咁樣再 定 係 會唔會有程度之分啊？即係所謂嗰個麻甩 啦，有程度之分嘅。咁即係但係都要你都要探索下對對方係接受你邊嘅程度噶嘛？啱唔啱先？即係如果你長期都係咁咧，又變咗爭噶啦，因為 但係嗱，你個劇本都有咁寫啦，你嗰位嘅朋友啊，或者其他嘅太太啊，又唔會即係會覺得哇個老公咧可以咧無條件咁樣咧，就因為我完全信任你啦，我将我喺你心目中好似最丑陋嘅一面咧，我都愿意同你分享。嗰个唔 系 爱嚟 嘅 咩？ 呢个正面嘅谂法嘅，系 系啦，咁主要都要睇下嗰个女，即系个伴侣咧，嗰个接受程度。你可以咁样用呢个方法啊，你真系冇底线咁样，真系乜都俾晒睇。但系都知道两公婆系乜都俾晒大家睇，都系唔使俾咁多睇噶嘛， 系 咪？系 啊，我会觉得 礼仪咯，可以有少少，即系有翻少少保留啦。 即系嗱，一线之差嘅啫，即系唔介意俾佢睇到，同埋刻意俾佢睇到，系两样嘢嚟嘅。譬如你话当你勾脚板底，你话我唔觉意俾佢睇到，咁然后咧对方。不介意 OK， 但如果你知道佢话喂老婆，哇特登喺佢面前拗， 你偷我脚板底拗到几出色 系啦，即系咁啊呢啲又无谓，我系纯粹谂咧就系有咩意思先得噶，即系你话要俾真性情嘅呢、這个世界真性情有好多噶嘛，你唔需要用个真性情系喺呢方面噶噃，你唔够胆俾你同阿强嘅对话佢睇真性情系咪先？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唔系将最真嗰面嘅啦，最真嗰面系你翻到公司同你嗰啲唔关事嘅同事你讲嗰啲说话。嗰啲真性情嚟嘅，你又唔会话俾你老婆听噶嘛？所以我觉得唔好成日攞呢个做藉口，应该咧都系要自己留翻有一线，我觉得你就啱数啲。 啱啊！好似头先豪仔话斋，唔好刻意地俾人哋睇咯。你唔介意，可能真系放咗个屁嘅，唔好意思，老婆，你都我觉得可以 或者你讲唔讲唔好意思都唔紧要，冇错。但你唔需要特登噶嘛。 老婆你啊，喂过嚟。 唔系我唔想咁多，即系头先讲控制唔到， 系啊， 漏咗出嚟啊。 即系 漏咗出嚟都唔紧要，你都冇话哇，老婆你睇响唔响啊？仲喺度研究啊！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但呢个我哋会噶，我同我隔篱嗰个会噶，咁当然唔会刻意咧，但漏咗出嚟，喂你听唔听到啊？几响啊咁样，即系大家笑咗佢，其实好似反而变咗一啲生活嘅情趣咯。 笑咗佢系可以嘅，但系有时啲老公系会好刻意地做呢件事，我又觉得麻麻地好啦。 所以最紧要系咩咧？双方要有共识。其实去到最尾，虽然呢句好似好废话咁样，但呢个真噶。譬如我哋三个各自个 pair， 大家嘅性格啊特质都唔同噶嘛，系啦，咁最紧要就系咧，其实你个背后都系想话同佢有多啲情趣啊嘛，譬如哪怕你话你放屁系情趣，佢一定要去食烛光晚餐情趣先系情趣，唔紧要啊，不过你有冇做啫嘛，就 系 老夫老妻去到老到咁上下嘅时候，会唔会就全部升奉 啊？ 全部老 冇老奉，真系冇老奉啊！向奉劝各位老。公尤其是吓，通常因为啲 好激动啊，你好似想 老公唔系老婆都要做翻嘅，其实都双方噶嘛。 听新闻啦， 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48点，升347点，总成交金额46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0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9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4，升3.8；盈富基金27.6，升3毫；友邦保险81.4，升1.9；中国平安93.4，升1.65；建设银行6.44，升8仙；美团点评95.85，系升2.05；中手游4.05，升5.7；石药集团20.7，升8.8。融创中国38.75，升1.65；汇丰控股系报60元，升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142，瑞士法郎7.947，澳元5.425，加元5.968，新西兰元5.061，欧元8.7567。每百日元对港元7.2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56。港金现价报141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2美元，卖出15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考明街。大埔道的石硖尾段去回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啦。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喺牛头角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成日坐喺度，拉筋可以帮助保持筋腱嘅弹性同埋关节嘅稳定性，对预防都市痛症好有帮助。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嘅阳光。新嘅一日，期望新嘅开始，珍惜香港呢个家。 做节目要光明磊落， 我哋做节目系冇嘢需要隐瞒嘅，系邻居就邻居，系老公就老公，系三个钟就三个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阿田啊，个 pizza 咧点解得半个嘅？你偷食咗啊？ 冇，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你肯定？ 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哇！又升多两度啦，27度气温啊！你头先仲话有啲凉凉地啊，佢唔俾你凉啊！ 咁太阳伯伯升起佢做嘢啊嘛！ 嗱，红火继续生效啦，相对湿度咧跌到得翻48%嘅吓，咁啊，所以应该我估计咧越嚟越热啦，又系得翻嗰啲27、8度嗰啲气温，又干燥。 啊、 OK， 以下节目内容需要家长陪同收听。 哦 特别系如果你系爱护动物人士，麻烦你可能要小心谨慎。 哦、有咩事呢噶？ 系啊，我都觉得有啲惊。而最惨系咩呢嗱，你既系爱护动物人士，都仲有机会避得开。但系如果你又系爱护动物人士，你又系一个车主嘅话， 哦， 你就更加觉得难堪。你甚至乎可能听完呢个新闻之后，你又会对于有好多汽车，你会有。却步，你会担心，你直情觉得坐喺上面好似有冤魂咁样， 唔系即系好似头先嗰个大陆鸭一样，即系嗰个鸭仔被车撞死嗰啲咁啊？ 唔 系， 咁你嗰个都系意外啫， 系咪又系即系自己留低咗自己养嘅宠物喺架车度嗰啲啊？ 点解咁啊？天气凉，啲动物又变车底嗰啲咁样 啊？唔系嗰啲 啊， 哇！啱啱录到张相就吓吓自己添啫。OK， 嗱咁样嘅，我哋都知道啦。咁啊，有好多嗰啲汽車嘅安全測試咧，就需要去進行嘅。咁我哋以前見好多咧，即係譬如話，究竟呢架車咧經唔經得起呢一個撞擊咧？咁咧就會點樣綁個假公仔喺度？ 呢個其實需要嘅，我見到另外，即係除咗佢個撞擊之外，而家譬如有啲就咪無人駕駛啊， 無人駕駛， 即係究竟佢會 sense 到啊？有人如果係快速經過，突然之間你當佢衝出馬路都好啦，佢都會有啲假人咧幫佢做個測試，即係究竟佢收掣收唔收得切啊？撞擊嘅力量是如何？咁用假人噶嘛？ 系啊，不嬲，大家都见到嗰啲画面咧，就绑住个假人，然后咧仲要咧超慢速嗰啲咧镜头咧，就 V 嗡嗡嗡嗡嗡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跟住就见到嗰人就 boom boom boom， 哇，好犀利喎！ 佢哋系快速测试咧，但系佢哋系用慢镜咁样影，先影到嗰个慢动作啦， 即系你就见到嗰个假人喺里边咧，直情个哇哇哇哇哇 系啦，咁佢都一比一地照翻一个即系正常嗰啲驾驶者即 系 个 size 咁 样， 系啦。个高度啊，等等。 然后 就算佢唔系做一个百几磅嘅假人啊，而家嘅科技咁好，其实佢装翻啲感应器嘅话咧，你已经知道哦呢一、这个车速对嗰个人嘅身体嘅边部分啊，会造成咩影响 啊？科学化， 其实咩都已经做到噶啦。咁点解仲同动物有关 系？有咩事啊？ 咁咧真系估唔到咧，原来就咁样嘅。咁咧，我哋嘅中国研究人员，佢哋就喺内地嘅医院咧进行咗唔同嘅安全带佩戴嘅测试嘅一种嘅方法。 系医 院叉树安全带。 系啦，咁佢就唔知咧， 车辆嘅安全带， 车辆嘅安全带，佢就由医院嚟做负责测试嘅， okay, 即系喺个医院个场地度进行啦。 唔出奇嘅，可能佢哋有阵时都会遇到一啲嘅情况，就系、是、有啲人咧遇到交通意外嘅原因，令到佢嗰个受伤嘅程度同佢有冇攬安全带有关，咁啊咪做个测试提醒大家咯。 佢哋希望得到嘅结论咧，就系想研究一下究竟啊戴安全带对于一个六岁嘅小朋友， 系 呢、這个年纪嘅小朋友咧。戴同唔戴啊，或者点样佩戴啊，任何嘅位置唔同咧，会带嚟啲乜嘢唔同嘅撞击？ 哦 ，OK， 佢就想知道嘅。 因为咧早阵子咧都系有一个交通意外，咁佢就话嗰个意外咧里面当中嘅事主咧就系、是、因为死于系咩咧？系条安全带。 系冇错。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引起好多嘅讨论啊。咁佢话究竟安全带安唔安全嘅咧？咁 咁佢就咧唔系用假人嚟做嘅。佢就揾咗 一隻乳 豬嚟做啦！ 哎呀，呢排啲豬咁貴， 系啦，活豬做。咁首先咧， 點解要揾只活豬？ 哦，有理由噶喎。佢話因為 我都好想知個理由係咩？ 佢話因為只幼豬嘅解剖結構咧係同一個六歲嘅小朋友係相似嘅， 係咩？ 咁所以咧，佢哋就認為咧，用一隻幼豬。 哦 去做呢一種嘅撞擊咧，得到你嘅結果咧，係最接近一個人體 啊， 最接近一個六歲嘅幼童嘅人體嘅反應咁樣嘅。 呢個又啊，嗱，從醫學界嚟講咧，又真係咧。佢唔係用一隻咁樣，因為我哋平時講開假公仔，佢冇心臟，即係裡面乜都冇，佢得個外殼嘅啫嘛，得個重量嘅啫嘛，即係嗰個只係一個軀體嚟嘅啫嘛。咁但係從醫學上面冇嘢嘅，就係睇下架車測試嘅撞擊力。哦，撞完之後，咦佢仲好穩固坐喺張凳度，但係從醫學上面佢就話，究竟佢坐喺凳裏面，佢有冇內傷？有冇傷成點咧？定係點？ 其實因為佢哋嗰啲公仔咧， 我唔認同喎。 係啊，佢唔係得個公仔嘅啦。嗱，我哋隔嚟先，咁究竟咧有几咁即系残忍咧？因为咧头先哇，嗰啲相咧吓死你啊！因为佢系安全带坐喺个座位度噶嘛，假公仔就梗系坐喺度啦，即 系 猪唔识坐喺度噶嘛。 系咯，我想我咪话呢一样嘢同一个六岁嘅小朋友，佢嗰个身体嘅状况系会，佢唔系咁样。 系将只猪 劏咗系先啊， 梗系唔会啦，劏咗就冇得做嗰个叫做生勾嗰个实验啦。 用只手手脚脚， 咪就系咯，咪掹开咯。即系本来只猪咧，应该就背脊向天咧，四只脚就垫住张凳噶嘛。咁啊，讲一次啦，都比较核突嘅呢个状况，佢就系将佢只手就好似举高投降咁样，咁然后咧就成个贴住咗张凳背度咯，咁啊变咗两只猪手就向天，猪脚就撑住嗰个即系座位度。咁然后就将佢佩戴咗个全身性嘅安全带， 跟住咧去撞， 咁就攞去撞咯。嗱，其实咧真系嘅，头先咧你净系未见到撞嗰画面，你净系见到嗰只猪咧绑手绑脚咁样咧，你感觉就系话，哇，点做得出呢个实验咧？即系你直情见到佢好似俾你即系人质 咁 样咧， 五 花大绑就绑喺嗰度，然后咧仲要下一步就我嚟撞啦咁样。 同埋我觉得就算佢以为咁样系会变得嗰个嘅实验啦，好嗰个可信性好高，但其实都唔准确噶。人就算你六岁都好啦，遇到交通意外，其实佢会有自然反应，佢可能只手会递起啊，会避。其实咁嗰个身体嘅损伤已经可能会唔一样噶啦嘛。 系啊，你只猪绑住晒只手个手手脚，佢喐唔到， 都唔代表你可以得到一个最准确嘅答案。所以呢件事系冇意思噶咯。 咁啊，点解会嗱？即系咧，其实佢模拟到咧，就好似只猪坐咗张凳度咯，但系结果就即系。就几可怕噶，佢咧就话佢做咗几多只猪咧，就佢哋 仲要做咗几多只猪添啊？ 系啊， 咁一定唔会一只佢得到个数据咁细啊嘛。 咁系啦，咁即系如果你纯粹从做实验嘅角度咧，咁佢就总共咧就攞咗十五只猪，咁而家个结果咧就有7只猪就当场死亡嘅，咁、 哦、 有8只咧就受到重伤噶，包括出血啦、骨折啦、体内有瘀伤啦。咁但系呢啲每一次嘅死伤咧，其实对啲研究员嚟讲咧都系非常珍贵嘅数字嚟噶噃。佢哋马上就会从撞击之后咧就检查咧同埋。解剖只猪咧，佢就得出结论啦，就系话咧，原来肺部咧最容易受伤，其次就系脾脏咧同埋肝脏。嗱，老实讲，即系虽然我哋唔系专家啦吓，睇到呢度嘅时候，其实你会唔会都暗讲一句鬼唔知咩？即系其实当 咩 当一个人受到冲击嘅时候，其实都系心肝脾肺肾嗰几个位实系有冲击噶啦，咁样。咁佢就话咧，仲要系呢啲猪咧喺做测试之前咧，仲要系禁食啦。即系唔知点解呢个都有需要咧，分别系几多咧？禁食六小时。同埋有24小时㗎，即係佢哋嗰个分别呢就都几多㗎。咁、哦、最后呢就绑喺张凳度呢就模拟呢时速大概50公里咁撞埋去，即係都好快㗎，其实50㗎喇喎，就撞埋埲墙度咁样囉。 好啦，咁啲人就将呢件事就公布出嚟，就投诉佢啦。因为有动物保护组织咧，就投诉佢啦，就认为佢呢个手法残忍同埋血腥。 但系世界各地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噶 咧？而大陆嘅回应系点咧？佢话喂，我哋咧呢一个嘅测试咧，系得到呢一个美国相关动物实验室相同嘅标准。 哦，即系美国都有啦， 获得呢个伦理委员会嘅批准嘅进行咁样。嗱，佢咁样讲啦，咁啊，其实真系唔知嘅，因为佢话咧，佢哋遵从咗美国相关动物实验嘅使用准则，但系即系我哋未听过嘅，即系会用活动物嚟做实验咧，真系好少听嘅，真系。 其实喺世界各地可能都有，但就算佢而家够胆做咧，都未够胆好大声咁样做，即系话俾人哋知。即系譬如我哋成日都会话，之前有唔同嘅品牌咧喺佢哋嘅化妆品上面 动物测试咯， 系啦。咁有啲而家咧就大大声就话我哋个化妆品咧系冇用动物测试嘅。 系啦， 但其实前阵子咧我都睇咗另外一个报道咧，就系话有一个嘅即系都大嘅品牌啊，佢偷偷地做翻咧用动物嘅测试，即系其实就令到大家会有好多嘅反应，但系讲紧系化妆品啫，何况呢个系摆喺佢架车入边度做一个撞击，我真系会想知道，其实而家嘅科技，就算你要知道佢个心肝脾肺肾啊，所有嘢啊，个反应是如何？其实系咪一啲科技啊、电脑已经系可以帮手做到呢一样嘢，唔需要用一只猪去做 咧？咁嗰个组织咧，佢都话喂，其实而家好多公司咧已经用更加先进嘅人体临床研究、电脑模型啊、3D 医学影像啊、人体模型咧进行呢个撞击测试。佢话其实已经唔使用呢、這個。个即系活体， 咪系咯， 实验嚟做噶啦嘛，已经 佢仲，同埋我想话咧，佢做咗呢一样，佢咪觉得自己好威噶，所以佢要攞出嚟攞奖，话俾大家知啦。 佢唔系攞奖，佢系俾人哋咧，即系因为佢要公布佢嘅测试，咁而家就俾人 公布嗰阵成日觉得，你睇我几劲，我哋揾到只猪啊，我哋而家做到个咁仔细嘅报告啊， 佢哋系 噶，更加见到佢哋嘅不智。 唔系，因为佢哋咧原来就发布咗喺一个咧国际期刊嗰度，叫做咧国际内脏性期刊，即系睇下有几襟壮啊。咁其实佢就系一个 我嚟攞啲心肝脾肺肾嚟做内脏 内脏啊，即系唔系内脏，系内忍耐嘅内内脏性嘅测试。嗱，所以你可以话咧，如果你撇除嗰个道德咧，佢系进行咗一个佢认为要发表成为一个期刊一个文献嘅一个测试嚟嘅。不过而家多一句啦， 咁 究竟系咪非用呢个不可咧？嗱，同埋个国际期刊咧。佢就接受咗佢嘅刊登噶嘛，咁我相信咧，我估计下，佢一定可能系咧系受到即系一定佢哋行规嚟嘅，系啦，即系可能如果唔系好变态，即系譬如你如果你做一样咧，从来冇人做或者唔得到人哋认可嘅标准咧，佢做唔到一个 standard 噶嘛，因为佢发表喺期刊度咧，佢一定有啲数字佢认为系有参考价值嘅，所以如果我哋头先质疑 佢 话 系啦，参考美国嗰边 系啦，即系如果我哋话佢只猪会唔准嘅话咧，可能又唔啱嘅，因为如果佢只猪唔准嘅话咧。佢做唔到呢啲數字， 上 唔 到國際雜誌啦， 上唔到國際雜誌。咁但係佢就算數字啱，咁究竟嗰個倫理啱唔啱咧？嗱，我就見到咧，你係咪發覺頭先我講嗰樣嘢，即係你嘅心裏邊，你會覺得哇，我點用條安全帶啊？你攞住豬係咁撞嚟撞死佢。嚟测试嘅， 系啊， 即系而家系 何忍嗬？即系道德同埋真系实现实 系 啊，即系个测试。 即系同埋而家我哋都觉得喂，时代如果进步咧， 系 应该好多嘢可以有替代方案噶嘛，系咪啊？ 同埋有啲。即都系嗰句，头先豪仔讲，你做咗呢个测试，即系话到俾人哋知啦，个心会有事，个肺会有事，鬼唔知你撞车个身体会有事咩？你有冇一个即系呢只猪系牺牲咗啦？咁唔系一只添十五只啊嘛？你话系咪？ 会 唔会 几只死啊？ 你会唔会呢一个报告之后，你话到俾人哋知一个解决嘅方法先？嗱，你冇解決方法，你就話俾人啲撞車會受傷，咁我使鬼要用任何嘢去做測試咩？ 又冷靜啲，冷靜啲。其實又真係兩樣嘢嚟嘅，因為佢係一個內臟性嘅測試咧。其實佢應該係想得出一啲科學數字，即係譬如話，如果時速50公里，究竟對一個人體佢嘅傷害係幾多嘅？譬如如果你去到， 我就係話多咗人得到呢個數字啦。下一步咧？ 哦，咁兩樣嘢嚟，因為好多好多科學數據都係咁啊。譬如有陣時候我哋都會話，鬼唔知譬如話跳樓會死人嘅。咁但係點解可能有啲人都會做就話，原來喺50公尺跌落嚟咧，你嘅傷係咁樣，60公尺就係咁樣。咁呢啲科學數字點用咧？其實就交俾 可能 係。 可能一啲 防撞 嘅嘢咁样 啦， 防撞 嘅嘢或者你个安全带，嗱呢个我觉得系啱嘅，即系你唔可以话佢整死只猪，然后话咁你点教佢啊？唔关事嘅，而家问题就系得 要得到呢一组嘅数字，或者可能系好有参考价值嘅呢啲数字，系咪一定要用 一 定用猪咧？即系或者系咪一定要用活体动物咧？咁样 咁问题，因为 就问紧呢个问题啦， 因为佢要解剖啊嘛， 系 即系佢头先话撞完之后即刻同佢解剖， 可能 就睇、 是、 下里边究竟散成点啊嘛。 但系呢个就究竟系咪唔可以透过 即系可唔可以有啲模拟嘅 人体医学嗰啲技科 模拟嘅 技术咯？ 脾肺肾塞喺个假人度，咁系咪都可以模拟到呢件事咧？ 嗱，咁一定系有另一批嘅，另一批好快已经。有啲聲音出嚟咧，有啲最初級嗰啲就話：你食佢唔殘忍嘅。嗱，我覺得呢啲就好容易搏嘅啫，因為食佢同埋要令佢受到痛苦啊、傷害咧，就兩樣 嘢 嚟嘅。 係 啦，不過跟住有第啲難題去難答啲咧，就係佢話：咁你唔好揾嗰啲白老鼠做實驗啦，咪成日話即係白老鼠個背脊度生隻耳仔出嚟嘅。 係啊，又或者咧搞 到因為要複製一個器官啊嘛， 好大壓力啊，喺個幽閉嘅空間， 然後就睇下究竟佢 點 咧。佢話你咪可以停嗰啲啊，咁點解白老鼠你又俾佢繼續做啊？即係佢話如果你要將所有動物測試都要禁止嘅話咧。佢話可能有好多而家我哋人類生活啊，或者每一日食你食嗰啲藥咧，你可能已經做唔到噶咯，因為喺臨床揾個人嚟做實驗之前咧，全部都係動物測試噶啦。 哦，當然係嘅，但係今次係講緊真係一個活生生嘅大豬仔咁樣就喺度咁樣測試，感覺上係好唔好嘅，因為即系老鼠同猪系根本真系又系两样嘢嚟噶嘛？ 嗱，又跌落另一个陷阱噶啦，啲、 啊、 人又会同你讲、 啊、 哦，大份啲生命就重啲嘅，系啦。 老鼠唔食 老鼠又唔系生命嚟嘅，系啦。跟住就话阿田嘅生命就重要过黄耀祖啦，因为你重啲， 系啦， 你大份啲， 份量重啲， 系啦。 所以 我觉得唔系应该唔好咁快咧，就同佢喺嗰个动物伦理度搏斗先，即系唔好咁快就话咧杀动物系残忍嘅。其实我哋应该真系针对翻头先嗰个问题去谂就 系。 是不是真的没有替代方案、 啊、 我认同有没有替代方案譬如我举另一个例子都是跟动物有关的。前阵子呢就见到呢斯里兰卡有一隻大笨象。就过了身。咁为什么会死呢好像是壮年来的。我没记得好像不记得了几多岁了所以费事讲错不讲了。但是壮年来的。他呢就是被人家骑太劳累所以呢就死了。跟着呢就令到大家又起了另外一个讨论就是说啊究竟动物即系譬如佢系大笨象，本身系对地嗰个国家嘅旅游业系会有帮助嘅，大家就觉得佢可以骑嘅。即系呢一个同阿豪姐头先讲嗰个例子，我觉得有唔同嘅。你要做到一个嘅动物嘅测试，都会谂下有冇一个替代品。好明显，人唔一定系要骑大笨象先至体验到当地嘅风土人情噶嘛，系、咪？即系我觉得呢一啲就真系可以被取替咯。 系啊，即系有一啲嘅活动，可能你就可以减少咯。所以我觉得 买戏团都系 买团都系噶， 我自己有用行动噶，我系唔去睇马戏团啊，即系呢类型嘅表演，即系动物要表演，我 系 避 的。哦，呢、這个咧，我老婆做得好彻底嘅，知唔知 道？系咪啊？ 我老婆系同个细路讲故仔书嘅时候咧，咁、有呢个小飞象啊嘛，大家仲记得个卡通咧？佢我开头我都觉得有啲夸张，我仔拎住本书话妈妈讲呢本。我老婆问咗话：爸妈唔想讲呢本，佢哋叫爸爸讲啦咁样。跟住佢话：点解唔讲？跟住佢话：因为呢个咧讲咧，小飞象喺马戏团里边生活啊，妈妈唔要讲呢啲嘢咁啊。我、老婆啊，你㧬我死，马戏团又叫我讲，你自己又唔讲。不过后来我又明佢，即系佢话我要反对， 唔到自己 系啦。佢话我要反对，就要大家唔好再睇呢啲嗱。所以你唔好听我哋讲，就话呢三个唔食肉嘅，你伪善啊咁样嗱。真系都系嗰句两个程度嚟噶。 啊，认同。 佢变成你嘅食粮，但系佢有冇受到一啲不必要嘅虐待啊、痛苦啊？即系嗱，你可以话咁，最后都会死噶嘛。但系嗰只大笨象究竟系自自然然死啊？ 天然嘅系啦， 一刀锯死啊？定系不停喺度残酷地俾你咧，又压住啊，又冇水饮啊？然后我有睇嗰个图片，直情瘦到咧干柴咁样死噶嘛？嗰、那个 嗰只 嗱又全部都唔同喎、啊，即系我啲死法。 我睇到嗰只大笨象咧，而家搵到资料啦，18岁就阴公，佢每日咧都要被逼载住嗰啲游客啦，跟住咧就。周围行啊，跟住就孭住好重嘅嘢，所以明明系壮年，跟住就已经体力不支过咗身咯。 系啊，即系咁，究竟嗰啲即系活猪嘅嗱，我哋即系抛出嚟啦。可能有啲人咧，有啲汽车发烧友咧，可能佢睇好多呢啲汽车测试嘅，会唔会你都有见过有其他人系即系攞呢啲动物嚟做？ 其他国家 系啦，其他国家有冇见过咧？如果冇嘅话咧，即系。 可以点咧？可以点样？ 可以 点 咧？唔系，我真系纯粹觉得心理上面有啲难受啫。即系我坐上个安全带嘅时候，你会觉得 牺牲咗只猪仔， 有几只猪喺度撞死过嘅，喺上面咁样绑住，好恐怖。 有笑话有语，炎夏密码，两个在扫吉他，扫个互相笑骂，快慰谈何代价，兵派做琵琶，添一口醉掉更好，忆青春作细致，悠然共舞不看地图，天气极美好，最初肯见时间的汗，施法术更多，够我们人成魔，只快乐的光。吃着喝着怕着叫着唱着补着更多，中着养着醉着染着试着穿着更多，你着爱着每日每夜哪怕蹉跎。我们扎地有声，我们迈步有风，我们额上有花，我们。做证，我们脸上有光，我们路上有火，我们就是有种，我们同途做证。发个梦去雪山。要进神秘海滩如何？到马路去野餐，头又夜很灿烂如何？这欢乐太梦幻，总会有跌倒。当欣赏宇宙对倒，以青春作誓词，悠然共舞是足，都给退到。天气未算好，上日一生给我到，我跟你，你跟我，始终总。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批示威者深夜在将军澳聚集堵路，并同防暴警员对峙，有人在屋苑外纵火。警方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包括向住宅大厦门口发射，多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是科大学生，他怀疑躲避催泪弹期间由三楼堕下到二楼受伤，情况危殆。医管局说，昨日多个地区发生冲突，截至早上七点半，合共有17人送院，其中两人危殆，两人严重。昨日太古城中心的冲突中，被人咬甩部分耳朵的民主动力召集人太古城区议员赵家贤耳朵接驳手术顺利，目前情况稳定。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在社交网页表示，赵家贤在昨晚深夜接受了耳手术，接驳顺利，目前仍然要继续观察，才可以确定耳朵功能的康复进度。

想在2020-21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伤心要看，开心要看，忧心要看，担心要看，不知道开心定伤心都要看。我需要的只是一本风之波。 这首不是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不用看书咩？ 今次嘅风之book咧，系向难度挑战嘅， 系向我同阿田嘅难度挑战啊！ 唔系唔系，嗱，我一定要讲，你哋继续睇先。我要同大家讲下，点解今次我觉得系向难度挑战咧？嗱，因为今次拣嘅咧，同我之前咧，即系揾嗰啲咧，即系你话可能都好多世界经典名著啦。不过咧，相对下你话，可能唔系即系咁个个都咁通俗啊，个个都有睇过。但今次我拣嘅咧，就真系嚟自我哋中国四大名著里面嘅作品嚟嘅，亦即系话咧，系真系好多好多人啊，真系可能系读小学嘅时候咧都有睇过嘅嗱。所以呢个先系向难度挑战，我仲要特登拣一段咧，系冇咁容易。俾两位拍档同埋我哋嘅听众咧，马上就可以辨别到咧，系嚟自边本经典嘅。 你放心啊，我都系辨别唔到嘅。 唔系嗱，因为点解咧？照计啊，嗰三我嗱讲定先啦，三个选择 系 《水浒》、《西游》同埋《三国演义》。嗱，照计我一定要解释俾各位听众听，照计冇得避嘅。啲人一听到就话：喂，大佬啊，西游、《水浒》同埋《三国》啲剧情全部都唔同嘅，系咪先？ 小学冇睇，中学都睇咗啦，系咪？ 系啦，咁你全部都唔同噶嘛，时代背景啊，故事剧情啊，即系除咗你话勉强都系有打打杀杀之外咧，照计系应该冇办法隐瞒到嘅，一讲就会知噶啦。哈，但系都俾我揾到其中一段，其中有一段，究竟你话俾我听？佢系属于三国、水浒定西游咧？ 睇唔出喎，嗱，我哋就睇咗你个选段，我啊真系闻唔到阵除系边一本作品啦。 嗱，我认真，我真系冇乜点睇晒呢几本，即系四本著作嘅。但系问题系，我觉得如果真系深水清嘅朋友咧，我一阵间演绎其中一个嗰样嘢咧，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重， 系一个重点嚟 嘅。 系啊，嗱，所以咧即系 食物嘅重点啊。 系啦，我而家就拣咗呢个选段咧，就真系我觉得吓，佢又有呢三部小说里面的神韵在里面，但是又可以淡化到它的特色、啊、究竟容不容易可以等我们两个拍档演绎完之后， 我肯定一件事，演绎这个方面是很难，今次难度很高、啊、 因为它是写文言文的， 是的，其实它已经是呢、要再做一个时代背景交代啦。如果呢三部小说咧，其实已经系被誉为叫做通俗白话文嘅，即系范本印制啦。唔系佢未去到话，即系话啊，你今天吃饭了么？又未去到咁简单。但系佢已经唔系好文嘲噶啦，所以亦都已经系相对咧就比较通俗易懂啲嘅。不过我亦都再将佢咧就。再簡化咗噶啦，我再化咗少少噶啦， 化少少都仲有啲嘢 喺度。 我只眼睇到化，我話俾你知，字化開嗰個化。 嗱，總之個故事背景咧就係阿祖同阿田咧，佢哋兩個就飾演咧就係今次絕對唔係一對戀人啦， 係 啦，佢哋今次就兩個男人嘅對話。咁啊，當中咧，我如果勉強咁講咧，有一個咧就好似不停出啲難題出嚟，就要另一個咧就解答嘅，另一個咧又。唔知点解神神化化咁咪解答到喎。係啦，神化嘅咁会唔会代表係属于其中一部小说里面嘅背景呢？但係究竟呢个故仔係讲啲咩嘅呢？你哋准备好未呀？ 我永远都唔会准备好㗎。 係呀， 我而家要做即係古装㗎。 係呀，而家我哋 好大挑战。 係啦，我哋而家就去到四大名著嘅其中嘅三部啦，各位听众你都可以諗下。 阿八戒又嚟啦！ 啊，你我中意啦，你中意啦，嗱，但唔代表呢个系八戒噶吓。 系，我真系咁嘅声。 系啊，唔好fake人啦吓，我哋预备咯，系音乐。 阿兄台，你其实有咩方法啊？可以饮酒唔醉，食咗成只羊都觉得唔饱啦吓。笑得咁开心嘅咩？ 贫道在西川嘉陵峨眉山之中学到30年，忽然听到石壁上面有人嗌我个名字，但又见不到人。如是这几日，忽然有一日，天雷震碎石壁， 得天书三卷，名曰遁甲天书。上卷就叫做天遁，中卷就叫做地遁，而下卷就叫做人遁。天遁能够腾云跨风，星飞太虚；地遁能够穿山透石，而人遁就可以云游四海，藏形变身，飞剑铡刀，取人首级。大王畏极人神，点解唔退步呢？同贫道去峨眉山之中度修行，当以三卷天书相授。 又似你，我明明问紧你，点解饮极都唔醉？你讲埋啲咁嘢，好到我去讲呢个对白。我以九师急流勇退，无奈朝廷未得其人。冇人可以代我个位啊！ 佢系人才，咁又点解唔让咗个位出嚟呢？如果唔系，贫道当飞剑取佢个头啊！ 你系奸细，岂有此理！一嚟同我捉到佢，我佢七日七夜七点钟。 哇！你家大少啊你！我数十年不食亦都无妨啊，日食千羊亦都可以食得晒。 咁你想点？ 大王今日水陆俱备，大宴群臣，四方异物极多，内中欠少何物？贫道愿意娶佢啊，即系攞咗佢意思。 你想娶边个？ 唔系，娶假 娶我个女系嘛？ 愿娶之啊，我。 O、okay, K， 好啊，我要龙肝作羹，你谂唔到啊？ 嗯，有几难啊？就等我用笔墨喺粉墙上面度画一条龙。跟住我袍袖一挥，龙腹自然开，再系龙，再喺龙腹之中攞咗个龙肝出嚟，鲜血上流啊，新鲜热辣。 我唔信，你先将龙肝脏放喺袖里面先。 今日草木枯死，大王要甚好花，随意所欲。 好啊，我要牡丹花。 好易咋，嗱，攞个大花盆摆出嚟，含住口水喷落个花盆度，即刻就会有牡丹一棵，开放开放双花。 好 好尽力噶啦，好尽力噶啦。 点解对话咁好嘢？佢有佢讲，佢有第二个第二。 唔系噶，对答对答嚟噶， 我又睇到。 你我哋啲语气错咗咧？ 我啲语气 OK 噶，其实都 系啊。 你系读错咗其中一个啫，即系你话唔信，你先将龙肝，你就撞于，其实系藏啊，收埋啊。 哦，龙肝 系啊，你一早就将啲龙肝藏喺袖里边。 我哋系龙肝撞啊。 唔系啊，使咩系咁依解一次个古仔讲咩？其实都明啊，系咪？ 嗱，我估啦吓，嗱，我读就系话咧，阿田饰演嗰个角色咧，就喺度问我呢个人啊，我咧就俾人哋捉住咗嘅，佢就问好多问题去考我，而每一次咧，我都可以用嘅另一个方法化解咗嘅。 佢 hea 你 hea 答我都， 即系譬如唔系 hea 答我呢个智慧。贵嚟噶，即系你话要啲咩？我系啊，我俾唔到你，我就喺个墙度画出嚟咁样，即系所有嘢咧都可以解答咗佢，令到佢为难我唔到咁样。 嗱，其实如果你 大师嚟噶嘛， 其实如果你睇咧，系啦，你就发觉咧，阿祖咧，佢饰演一个有法术、有道行嘅一个即系修道之人 咁样讲， 系啦，因为点解咧？佢第一句已经问佢做乜可以食又饮酒又唔醉，食成只羊都唔饱咧？佢就讲咗一大抽佢嘅 resume 出嚟 啦。我就话你讲完一扎嘢出嚟，我话。岂有此理啊！ 系啦，佢就话其实即系话佢学法术啦。咁然后咧就话啦，喂，咁譬如佢话喂，今日水陆俱备，即系话其实你陆地同埋水面上面咩嘢都有啦。 系， 仲有冇啲咩冇嘅话咧？如果你讲出声咧，我就帮你攞。于是乎就话咁，你有冇龙肝啦？咁啊，呢个道士就话啦，我喺墙度画条龙出嚟， 跟住就喷系。 我攞个袖一忽，佢条龙就会打开。喂，墙上面条龙会。跌咗个龙肝， 啊， 魔术嚟噶，直情系吓乜？跟住佢话攞个水啊，喷一喷个花盆度，成盆牡丹就生出嚟，即系法术嘅咁样。 系 好啦，咁而家你听完啦，个古仔系咁样啦。 系， 请问你觉得系属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定系《西游记》嘅故事咧？ 我而家有两本去度争持嘅， 我觉得好似西游咁样啦。 点解？因为睇到两个字就逼你啦， 因为同埋有法术咯，即系啲古灵精怪啲嘅画面啦。 系啦，最正内咁啦，可系咪先？ 我估三国， 三国点解？ 因为佢里面嗰个古仔咧，嗱，呢个我即其实我。 都真係記唔到喺呢個喺三國出現過。但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講緊咧要去嗰啲咩打仗啊各樣嘢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咧有啲比劃嘅，即係有啲嘅比喻攞咗出嚟㗎。嗱，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即係就算你係進間都好啦，你要用一個故事嘅形式去講，唔可以直接啊就講我叫你點做點做咁樣㗎嘛。所以我估我搏一搏係三國。 水滸都有打仗㗎噃，水滸都係朝廷嚟㗎咩？我特登揀呢段，我就發覺哇，仲你唔死嗱！剛才你说西游就因为你觉得有法术啦。 法术同埋是啦， 又有频道啊，是不是 你知唔知水浒传一开头是怎样的？水浒传一开头就是说这个呢，即是天光地煞呢，他们那些魔星呢就打开了个封印。所以一样是有这些鬼鬼神神的元素走了下来的。 咁但是就 吓，有三国。 呢段嘢冇剪头剪尾㗎係咪？ 有。我特登将个人名一出就冇得讲噶啦嘛。 当然啦，即系冇咗人名啫，即系，但系嘅个内容都系顺铺咁啊。 其实中间悭咗少少嘅，譬如佢中间佢有唔同嘅题目做咗出嚟噶嘛。譬如佢唔单止净系攞花噶，佢中间 唔系攞花， 系啦，佢中间仲多咗啲嘅。譬如佢话你可唔可以攞盘纸姜出嚟？咁佢一样咧都系攞个盘，跟住摆喺手一拎就成盘。咁但系其实都系讲紧法术啫嘛。咁我就悭翻嚟，咁你仲死啊？你间纸姜你唔知讲咗边度噶啦，系啦嗱。咁所以究竟佢又有法术，又有朝廷， 究竟系边一个明珠 咧？我觉得一定唔系西游啊，天你估错。 点解嘅？ 我覺得唔係咯，太明咯。我覺得呢個係線我哋嘅呢個係，因為其實你就咁睇咧，係似即係似最似係西遊嘅，但所以我覺得佢唔係嘅。 唔會咁正路。 呢個係線我哋係啊，我覺得。 咁 三國啊，我堅持啊。 你想咁我轉水滸啊？ 唔係，咁我哋又唔需要調答啱嘅錯都 OK 嘅咁又。最緊要咧就係我哋而家聽首歌先，聽眾們咧聽完頭先我同阿田咧咁悉心嘅演繹，我唔可以話精彩啊，自己都知唔係啊，因為啊，大家都可以諗下究竟啊呢三本啊四大名著啊。即系之中啊，有边一本就是我哋头先演绎嘅呢个小故事咧？ 水浒三国定系西游呢？话呢首系嚟自叶真棠《龙的心》啊，电视剧当年皇上保重嘅主题曲嚟嘅。好啦，我要开估啦。 边个有中定系两个都唔中呢？吓、 啊？你再讲多次你嘅选择系咩话？ 我系西游加水浒，跟住 西游加水浒里面你咪包揽晒。 咁可能两个都拣错咧。 咁都得嘅咩？ 我先西游后水浒，跟住阿祖祖话系三国。 OK， 好啦，咁想有人答中噶，你三个答我 讲得齐晒咯， 真系大包围， 系咯，真系大包围，真系。拣 西游啦， 系好啦，咁只能够话好，阿田你系错晒嘅， 哦 ，OK， 咁即系我中系咪？ 系啊，你中啊， 你三个拣两个你都唔中， 系你三个拣两个都唔中啊， 真系冇用噶， 系啊，嗱呢一幕咧，呢一幕系喺《三国演义》里边咧第65回，左慈咧就弃曹操，咁你哋嘅角色系咩咧？其实头先阿田咧就扮演呢个曹操嘅， 哦系啊，我系曹操嚟噶， 你系曹操嚟 噶， 系啦，咁头先阿黄耀祖里边咧就系被誉为系呢一个三国里边咧数一数二嘅得道之人啊，亦都系被誉为嗰啲东汉咧即系神仙方士里边嘅其中一位咧就叫左慈，姓左个左，仁慈个慈咁样。 唔好意思，我左慈咗啊， 系啦，慈咗，唔系慈咗，系左慈咗，系啦。咁个古仔咧就话，即系当曹操咧，即系你知啦，佢一心咧就好想即系夺取呢个汉室江山咧，就自己咧即系所谓谋朝篡位称帝嘅时候咧，咁啊讲到话，基本上佢已经系咧即系势力好庞大啦。咁但系呢一幕咧，佢就好似因为你知啦，《三国演义》咧其实就以汉咧就做正统嘅，佢就特登安排呢一幕咧就有左慈。即系呢一个神仙一般嘅人物咧，就走嚟咧，所谓即系咧就戏弄呢个曹操， 即系等佢唔好咁气焰重啊，系嘛？即系等佢吓吓佢先话俾你听，哇，唔系就系你叻晒嘅。 系啦，咁啊里边嘅剧情咧就同头先嘅演绎一样咧，困住咗佢，但系咧饿又饿唔死佢，食又食唔死佢，点样做咧？嗰个神仙咧呢个左慈咧都系咁即系咁厉害嘅。 即系摆明佢系想刁难佢嘅，但系佢都可以化解到。 系啦，咁因为佢有法术啊嘛，咁甚至乎喺呢一个章回里边咧，其实个古仔咧就话这个左慈就走了，咁咧曹操就好惊啦，佢就话喂，即系佢逃走咗啊，咁咧佢就好惊，佢就话喂，咁唔掂，不如咧就系捉佢翻嚟，佢话咧呢个妖道咧迟早就会对自己咧就有不利嘅，咁但系佢系神仙一般嘅人物，咁你凡兵啊点样可以打败佢咧？ 怕你咩咁？ 系啦，总之去到最后个剧情咧，甚至乎就话咧佢匿埋咗一堆羊里边，羊咩嗰啲羊， 即 系 呢个左慈， 呢个左慈系啦，咁啊嗰啲将军嚟到咧就见到全部都系羊咧就滥杀无辜。全部人就鋸曬，佢諗住實捉到你啦，係啦，咁個放羊童就好慘啊！我啲羊死曬咁樣，點知咧左慈匿埋佢就話唔使驚啊！你快啲將啲頭咧駁翻落個羊身度啦，我會還翻啲羊俾你噶啦咁樣。 哇！神仙啊，佢唔係神仙一般嘅人喎，佢直情係神仙喎咁樣， 係啊， 嚇到阿拉丁嚟喎， 係嚇到嗰個牧羊童咧就走去報官府咧，佢話啲羊識講嘢啊，死都識講嘢咁啊。咁最尾個劇情咧就話啲羊咧就全部幻化成為左慈咧飛上半空裏邊，跟住就哈哈哈，即係咁啲就走咗啦。咁總之佢個古仔呢一幕嘅古仔咧就好神化嘅。你可能話《三國演義》裏邊點解會有啲咁神化？唔係应该就系兵家打仗咩？咁、因为佢又反映出 呢一幕嚟自系因为想威即系话即系想吓走曹操，即系话俾你听，佢唔系最犀利嘅。 唔系，其实咧，因为佢符合翻咧，即系嗰阵时中国嗰啲即系人性嘅观念咧，佢就话俾你听，有天道嘅，有人道嘅，即 系 你可能 落晒嘅 系啦，即系可能你喺人间上面咧，你已经系霸主，你系枭雄，但系佢想话俾你听咧，即系譬如呢一啲所谓好似神仙修道之人咧，佢代表好似天道咧。佢系睇你唔顺眼嘅，佢系唔会系啦，即系接受你呢一种所谓咧称霸嘅一种嘅作风喺度嘅。不过去到后来，其实成部《三国演义》里边都有好多神神化化，即系譬如你话孔明借东风啊，点呢个七星灯咧就延续自己生命呢啲咧。如果你从神怪角度咧，你都觉得哇咁多鬼神传说嗰啲嘢嘅咁样。 我想讲今日好多听众估到， 好快估中 咗。系啊，《三国演义》啊，佢哋都知道咧呢一段咧就系左慈弃曹操嘅一段啦吓，好多听众。都答到啊，好犀利，好犀利！ 因为龙肝嗰个可能系比较特别，我头先就话，如果听到即系有熟悉呢本书嘅小说， 其实咧《三国演义》咧，大家真系好认识，就算你冇睇过本书。电影嘅作品又好啊，电影嘅作品咧即系比较短啊嘛，个时间未必会拣到呢一段电视剧嘅作品啊，其实都真系会有啊，动画版又有故事版、漫画版 都有 嘅， 打机里边呢个都系个人物嚟嘅，甚至乎你知唔知原来求签里边咧，我头先都 check 过， 我对唔住，即刻谂咩啊？求签人我谂起， 求签人， 我知道我呢个眼镜嚟噶， 哦，求签人 系啊系啊， 我哋原谅佢啦，佢头先都系一个修道之人嚟噶嘛， 系啦，唔系佢喺用尽佢 明明用尽了努力，因为原来喺嗰啲灵签里边咧，原来有一支签就代表左慈弃曹操嘅。 哦， 系啊，不过我头先未得闲睇下佢签文咧，就代表 而家仲有冇噶？ 有噶，佢当 签嗰阵时，即系外王大仙。即系求签可能会揈 咗支，有啊！啱啱见到黄大仙灵签第46签， 哦， 左慈弃曹操，哦， sorry 系下下签嚟嘅。 哦，咁我希望抽唔到啊！ 但我拣咗呢个算系下下签。 哦，好啊，吓，我哋攞个故事出嚟讲啫，我哋 系啊系啊。哦，因为咧佢其中有一个典故啊，头先我就 skip 咗冇讲嘅。 哦，系。 因为咧佢开头就话咧。曹操就想叫啲人咧就攞啲金咧就即系运翻翻去朝廷，因为其实嗰阵时仲牵涉另一个古仔咧，就系、是、孙权咧就买佢怕，唉、哎、好啦好啦，你想称帝嘅话咧，我就买你怕，我就咧向佢示好，就咧运送咗咧40斤嘅金啊，就嗰啲即系剥铲嗰啲金咧就送俾佢，咁点知咧 仲系黄金嗰啲金添，我仲谂住喺厂都照攞啦， 系啊，咁点知 都要啊， 系啊系啊，但系嗰阵时因为你啲水果都好珍贵噶嘛，你要千里迢迢咧。咁点知中间就遇到咧左慈办嘅呢个老人家咧，佢就同嗰啲姑呢讲，佢就话：不如我帮你，我帮你拎啦，唔重噶啦，我帮你拎完之后，跟住佢拎咗，哇，真系好轻哦！咁去到朝廷度嘅时候，应该都好神奇啦，就献俾曹操。点知曹操一剥啲金， 系 得皮冇肉嘅， 哇！ 打开咗有皮就冇馅， 哇！咁花心思啊，40斤你要做呢个手脚 嘛，佢有法术啊嘛， 死啦！咁嗰个人咪好惨咯，佢即系喺度整鬼啊曹操。 系啦，咁去到后来咧，佢见翻呢个左慈嘅时候咧，左慈就话唔系啊，我剥俾你睇啊，一剥里边又有翻肉啦，即系摆明系戏弄佢嘅。咁但系点解呢个会变咗下下签咧？就因为佢就讲咧，佢就话即系表面有 假时假亦真， 系啦，表面有金。实际剥落去里面系无金啊，所以一去到解签嘅时候就变咗下下零签， 即系以为有，其实就咩都冇嘅。 系啊， 你自己哇，起咗好有意愿， 真系。 系啊，咁另外两部都好经典啊，《水浒》同埋《西游》咧。 系当然， 《西游记》直情啲人就话佢表面上系一部咧，即系神怪嘅小说，因为你可以话喂，全部都系即系 天马行空，你点写都得嘅。 系啦，降魔伏妖啫。咁但系咧，佢哋全部即系后世咧。都解读咧，就话同嗰啲政治现实咧好有关系嘅，甚至乎咧嗱，譬如最简单咧，就系你记唔记得咧，佢每一个妖精咧，三打白骨精你记得啦， 记得， 佢系俾人打死咗噶嘛，系啊，你记得噶嘛，咁但系后来有好多唔同嗰啲魔王咧，譬如嗰啲咩金角大王啊、银角大王啊，有冇印象嗰啲名啊？ 有， 系啦，咁甚至乎有啲咧，譬如红孩儿咁样咧， 系。 佢又问个问题嘅，你有冇发觉点解白骨精就俾人打死咗，红孩儿就唔会俾人打死嘅？嗰啲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咧，全部去到最尾咧都唔使死嘅。 点解咧？ 系啦，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咧？ 系咪因为颜色嘅问题？ 唔系，因为全部咧，佢哋咧临到要打死佢嘅时候咧，上面就会话。大圣留情，跟住话，咦，你咪就系咩文殊菩萨啊嗰啲咧，唔同嘅佛种，佢就话系啊，呢个咧就系我嘅坐骑，呢只青狮咧其实系我坐骑咧，佢就化咗落人间度咧，就变成一个妖怪，你放佢一马啦，俾我收翻佢上去做我坐骑啦，咁样啊，好啦，跟住还翻俾佢，咁跟住啲人解读咧就系话，嗱，如果啲妖怪咧有来头有靠山嘅，呢个文殊菩萨，呢个土贤菩萨嘅话咧。就唔使死嘅，嗱、那、嗰个白骨精咧，冇人冇物，真系自己走出嚟行走江湖嗰啲咧，就俾佢一棍就勾死。 其实啲人系后来先至将啲嘢去寓意落， 唔系，但你谂翻现代都系噶， 因为佢成书于明朝，明朝系好黑暗嘅呢一个官场咧。 有边个朝代唔系嘅咩？ 唔系，所以好多人咧。睇嘅时候 到现代都系添啊， 系啊，所以一路睇嘅时候咧，大家嘅解读咧就觉得《西游记》咧唔系净系神怪咯，小朋友睇嘅时候就当系神怪，大人睇咧就发觉官场啊，以如我诈，做妖怪都要有后台有靠山，如果唔系就死得嘅咁样。 其实真系有好多时喺古代传落嚟嘅嘢，去到今天咧都其实可以相对翻，所以成日要大家睇下历史。 而《水浒传》咧，甚至乎有啲人就话佢最好系咩咧？就系好在佢投降。但呢本系好复杂噶，佢本来系一个造反嘅小说，但佢最精髓嘅地方就系佢肯投降，当中嘅味道你慢慢咀嚼啦。今日介绍三本系咁多， 多谢晒， 再见，拜拜， 拜拜。